身體健康啊嘛。嚟到2022年嘅2月1日，咁啊，今日咧就係大年初一嚟嘅，咁啊，晨光第一線啦，喺星期二嘅早上，咁啊，會繼續啊，喺今年啊，一樣咧會同以前一樣努力咧，就係為各位聽眾服務啊嚇。今日朝頭早先喺直播室嘅咧，咁啊，亦都係13度氣温底下，寒冷天氣警告嘅一個早上，白元浩遇上咧就喺直播室入邊同你哋見面啦。早晨啊，各位聽眾，咁啊，今日朝頭早嘅氣温啊，凍咗少少啦，咁啊，嗱唔緊要，咁啊，無咗咧，我哋即係同屋企人咧就聚埋一齊食下糕點，咁啊，開開心心鍛鍊下嘅時候，咁啊，有陣時冻咧啊，有啲冻嘅好、啊，因为咧可以令到我哋觉得屋企更加温暖。咁啊，但系如果你话哇，身边都有啲朋友啊，咁啊，好似孤零零咗，唔紧要。咁呢个时间咧，唔好聚集。咁但系都分别咧送上一啲嘅祝福俾佢哋，送啲糕点俾佢哋啊，一直倾下偈啊，或者多啲咧就用而家几好啦，电话都可以见到样啦，用一啲叫做视讯嘅电话，即系大家倾下偈，望下对方个样，咁啊虽然未必咧就触摸得到，咁啊都几好嘅。咁有啲远方嘅亲戚朋友亦都咧可以透过电话同佢哋咧就直接啦，咁啊去到拜下年啊，倾下偈啊，咁都系嘅。科技咧虽然有阵时都会令到我哋嘅距离拉远咗，因为大家坐埋一台，大家都喺度互相 send message 俾其他人，但系喺呢啲时候亦都见得到佢可以将我哋同远方嘅亲朋好友个距离拉翻近好多。 晨光每日一格。 所谓正念是啲乜嘢咧？新嘅一年当然要同大家讲下正念嘅重要性，唔系我讲噶，好多成功嘅人士佢哋都会话到，如果你经常都喺度自怨自艾，成日讲埋晒一啲哎呀好辛苦嘅说话，唉声叹气啊，个人咧好难成功，因为你连自己本身都唔相信，你改变唔到身边嘅人，改变唔到身边嘅事。如果你系一个你认为挑战紧嘅环境入边嘅话咧，其实你更加应该咧就系精神饱满咁样去到迎接每一日。你用你自己发放出嚟嘅能量，可以改变你身边嘅人同埋事，咁就可以改变到你一个比较艰难嘅环境啦。所以咧喺新嘅一年，我哋继续咧都要好似成日保持住一个快乐嘅感情，多啲祝福身边嘅朋友。因为你记住，身边嘅人好咧，其实你自己都一样会好的，所以期望在新的这一年啊，福虎年的时候，大家呢就福如东海，个个呢都可以笑口常开，那我们身边的环境就会越做越好，那你自己呢又会越来越接近成功的啦。 长存百般美， 祝福你在你一生里永远充满欢喜，好开心共你好知己，时时笑开眉， 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秋雨伴你变梦万里地，让白夜灿烂心中美梦，冬天冰霜不至， 祝福你随你冲天志，百尺竿头高起， 一生中愿你每一天时时笑开眉， 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 心中美梦，冬天冰霜不至， 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心胸中 聚满百般好，长存百般美。祝福你在你一生里永远充满欢喜，好开心共你好知己，时时笑开眉。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秋雨伴你天空万里飞，让白夜灿烂，心中美梦，冬天冰霜不至。祝福你，随你冲天志，百尺竿头高起。一生中，愿你每一天，时时笑开眉。 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 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 恭喜 Kitty， 恭祝大家青春常驻， 阿欧祝你财源广进， Barbie 祝小朋友健康快乐， 小白祝各位身体健康， 钟哥呢， 梁明忠恭祝大家一年到晚开开心心，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明忠 Kitty 阿欧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本年为你打打气。 这个朝早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大年初一的早上， Kitty 在这里祝大家身体健康，百毒不侵。相信大家经历过疫情之后，更加会明白到健康的可贵。我曾经听过有个长辈这样说，他说有一日你成功了，一定要有个好的身体才能够享受人生，但是有一日你遇到啲唔如意嘅事，都系要有个好嘅身体才可以东山再起。所以健康唔系第一，而系唯一。喺我哋生活之中，好多嘢都会睇价钱，呢样嘢好贵，嗰样嘢又好贵。照下块镜，其实我哋自己先系最宝贵。当你卧病在床的时候，又有几多人能够关注到你？几多钱才可以扶翻起你？所以储存健康是最明智的选择。我们有时就会身在福中不知福，平日最习以为常所拥有的，当失去的时候才领悟到它是最可贵的。在新的一年，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够身体健康，千祈唔好挂住忙挨坏咗身子。而我就再贪心多啲，除咗希望照顾好自己嘅健康，都有能力照顾埋我屋企人嘅健康。 时来运到天下无敌，天生有种种有用，无论场地软硬长与短途同样向前冲，难挨便有冲动，趁机表现，谁及我英勇？未必要做强者，称霸最强，是我不怕痛。时来运到天下无敌，即使最终得个梦，无论胜败，最后能够开怀，才是至成功。沿途越有希望，才越有望，谁及我相信？幸福要问自己，不必强求，运气会赠送。架子很低，怕去到了谷底，是隻马蚁奋勇攀石也壮丽，万花出于污泥，世界极细，但我深深不见底，好的东西定能留低，我心最美我还未毁，我放得低那着更觉矜贵，笑对乱世，难道我会失礼？时来运到天下无敌，天生有种种有用，无论场地软硬，长与短途同样向前冲，难挨便有冲动，趁机表演，谁及我英勇？未必要做 来运到天下无敌，天生有种总有用，无论场地远硬，长与短途同样向前冲，难挨便有冲动，趁机表演谁及我英勇，未必要做强者，称霸最强是我不怕痛，时来运到天下无敌，即使最终不过梦，无论成败最后能够开怀才是至成功，沿途越有希望才越有望，谁及我相信幸福要问自己，不必强求运气会赠送，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困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出面嘅天气方面，大年初一嘅时候多云有几阵雨，早上天气寒冷，日间气温徘徊喺14度左右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北风，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大年初一嘅早上啊，多云有几阵雨嘅。好啦，展望方面啦，年初二以及年初三有几阵雨，天气清凉。本周后期天色好转，咁啊早上咧系寒冷嘅，日夜温差亦都较大。早上嘅时候，而家1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寒冷天气警告喺早上嘅时候依然咧系生效紧嘅。过去几个星期咧，咁啊晨光入边都有同大家讲过，我哋可以用利是封咧就 DIY 做好多咧就系节日嘅装饰品啦。啊，除咗讲下呢啲之外啦，我哋亦都讲过咧就系嗰啲农历嘅莲花。好啦，咁啊，但系我哋今年度啊，其中一个最大嘅主题系啲乜嘢啊？好，就系消毒啦。消毒咧，咁啊好紧要嘅。其实咧，银纸啊、钞票嘅消毒咧，都系一样紧要嘅。今年咧，其实啊，虽然都话啊，希望环保，咁啊，大家咧就唔需要下下就用嗰啲新嘅银纸嘅。不过咧，有阵时新嘅银纸即系喺市面上流通咧嘅时间都仲系少啦，感觉上咧又好似干净啲，系嘛？唔单止咧就系银纸啊、钞票呢一类，其实我哋日常生活入边都有好多嘅东西咧，我哋需要经常消毒噶。特别啊，喺抗疫期间嘅时候，咁啊当中咧喺我哋经常会用嘅一啲手机屏幕啊呢类型咧，其实咧就更加需要咧就系消毒啦。未必每一款嘅电话咧，你都可以同佢一齐冲凉。系啊，有啲电话咧咪防水嘛，咁啊喺几米深嘅环境入边咧，佢都可以顶得住嘅。咁我讲话咁啊，攞个花洒淋下佢啦。所以真系有啲人咧喺冲凉嘅时候会攞个花洒淋一淋个电话，咁啊直头帮佢消毒埋。可以咁啊，当然系你系最霹雳啦，系咪？咁但系如果唔得嘅，好似我咁样咧，个电话唔湿得水嘅时候啦，咁啊唔多唔少都会选择咧就系用消毒火酒啊，咁啊喷喺个荧幕或者个机身上边。咁但系咧，其实原来高浓度嘅酒精啊，可能会对智能电话嘅荧幕造成损坏噶。咁所以用呢个方法，除非你本身都已经贴咗呢啲嘅保护贴，唔需要直接咧就喷上个荧幕啦。因为佢有机会导致咧手机嘅屏幕啊缩水同埋缩油层，咁啊令到咧就系受到破坏。所以咧，咁啊建议大家咧，如果你系直接喷落嗰个嘅手机屏幕上边咧，啊应该用翻玻璃水啦。市面上都有嗰啲玻璃水咧，喷两喷，其实喷一下都得，喷半下都得噶，喷半下再抹一抹，你发觉哇，都几靓，因为本身咧玻璃水都已经有消毒嘅作用噶啦，咁啊亦都咧就可以保护到嗰个荧幕不受呢一个咧就系消毒酒精嘅侵蚀。好啦，咁如果你话要抹佢嘅时候咧，都要用翻一啲纤细嘅一啲绒布去到抹啦，咁啊亦都唔会咧就咁容易刮翻佢嘅表面啦。有啲人咧会中意咧就系将嗰啲酒精搓手液啊，直接咧就放喺呢一个嘅荧幕上边嘅。其实呢个方法咧都一啲都唔理想啊吓， 因为有机会咧就直接流入呢个机身嘅，导致智能电话内部咧就损毁。所以咧，其实如果你用埋嗰啲布嘅话，应该咧就系将嗰啲酒精液咧就挤落嗰块布先，然后先至咧就再抹落个电话上边，咁样咧就稳阵好多啦。喺外国咧有好多唔同新闻咧都有话过啊，有啲外国嘅朋友佢哋都惊呢一个嘅疫情影响啊，咁所以佢哋甚至乎点咧？甚至乎咧嗰啲钞票啊，佢哋都翻到屋企嘅时候咧，会将佢进行消毒啊、清洗啊咁样。咁如果纯粹整翻干净嘅话咧，我觉得咧都冇乜问题嘅。最紧要咧就唔好整烂张银纸啊，咁啊毁坏银纸咧。第二个问题嚟噶啦吓，咁啊会出现噶啦，咁所以咧干净咧其实非常之紧要嘅，咁但系咧喺干净嘅同一时间又点样用啲智慧啊，例如手机屏幕啊呢一类嘅荧幕咧，又可以令到佢干净啲，又唔会损坏佢咧。唔单止系手机荧幕噶，其实甚至乎讲紧喺我哋屋企嘅电视啦，都未必咧系建议大家直接将嗰啲酒精咧就喷上去嘅，都系喷落块布嗰度先，喷落个荧幕嗰度咧，呢就系懒少少嘅做法嚟嘅。咁希望大家喺农历年嘅时候啦，都可以过一个咧，就系福虎年嘅时候，过一个快乐亦都精精神神嘅农历年。咁啊，呢样嘢好紧要啦吓。时间嚟到早上嘅6:25啦。 我宁静的下转外，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60年代，十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努力在70年代发现呀，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花自然会开。哦，转眼间那么快，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90年代，20岁到头来不算好也不坏，经过了10年代，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慢人家一拍，没有钱在那口袋。哎呦，望着胸口心太坏，哎呦，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说大城市比家乡要精彩，闯出去就没失败，只是暴雨袭来，在人生路徘徊，他还看不清未来。笨小孩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恶魔守护心中所爱。山下海，哎呦，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老天爱笨小孩。

梗係啦，同埋個疫情呢纏繞咗我哋咁耐，咁大家都希望可以苦盡甘來㗎嘛。 係呀，咁就開心啦。咁大年初一你今日有啲咩細藝呀？使乜拜年呀？ 今日嘅主要細藝係留喺屋企嘅，因為呢疫情就真係唔夠膽亂咁四圍去。尤其是我個區呢，即始終附近有多啲即係叫設施啦，即係有酒店呀，有商場呀咁樣呢。咁我都唔知道其實而家呢啲鋪頭呢年初一二三係開唔開，因為我記得我以前細個嘅時候呢年初一呢就好多鋪頭都唔開嘅。 而家都係應該。 係咪呀， 超級市場嗰啲咪開囉。 又有時呢啲商場嘅某啲連鎖式經營嘅鋪頭呢又會開㗎喎。即係可能諗住大家鬥咗利是或者附近經過拜年呢就可以使咁啲啦。咁有啲心態係咁樣啦。同埋亦都會有啲呢可能服裝嘅連鎖店都會開啦。可能都諗住你可以買一下新衫啊，或者有啲人真係好多嘢都未添置新嘅，咁就可以去買啦。我真係想話呢，我今年冇買過新衫囉，即係新年之前。 吓，唔似你喎。 係啊，我都覺得好唔似我。我往日呢如果新年之前嘅準備呢，我一定係會一早已經準備曬買新衫啊、新鞋啊各樣嘢啦。我今年呢只係為我個女買曬新嘅嘢，但我自己呢同我先生完全乜嘢都冇買過。 你已經改變咗啦，芭比。 係咪呀，即係諗住是但啦，唔使啦咁。 係啦，將啲心機真係擺曬落去個女嗰度啦。 係呀，跟住到我琴日經過已經係一年嘅最後一日嘅時候呢，我就諗啊算好啦，即係疫情唔緊要啦，唔使搞咁多嘢啦，自己即係個心底裡面覺得係新嘅咪得囉。 系咯，都系嘅。有阵时新唔新咧，都系心态嘅嘢嚟嘅。 系啊，同埋我觉得即系意头嘅嘢，咁你可以喺其他嘢嗰度补足咯。咁所以咧，我琴日咧，即系我都夜翻屋企嘅，因为琴晚。咁但系咧，我就好赶紧咁样咧，就即系做咗最紧要嗰个步骤咧，就系封咗啲主要要封嘅利是先。因为我琴日都仲未搞嘛，咁我就嗱嗱声就搞咗即系我个女嘅压岁钱啦，同埋其他啲长辈，因为我都会俾利是长辈噶嘛。咁我就搞咗嗰啲先，咁然之后其他嗰啲全部一律都未搞。 哇！咁啊， 所以如果你 问 我今日做咩 咧， 我相信我就要喺屋企开始入啲利是啊，呢样嗰样啊咁 样。哇！你即系初一先至入咧，迟一滞喎、啊、呢、這个。 唔紧要啦，我都见唔到人，我未翻工住。跟住我又唔去拜年喎，咁其实冇所谓。 抗疫㗎嘛，抗疫期间大家都冇办法㗎啦，少少出门㗎啦而家。 係啊，因为我自己就比较谨慎啲嘅，因为始终我女女即係都我觉得小朋友咁样就个抵抗力可能都未必会真係好强啦，咁亦都又费事即係四围去啦。咁所以我今年屋企就完全冇呢一个拜年嘅活动嘅。唯一关我事嘅呢就係、是、我可能会即係因为我同我妈住喺好近嘅啫嘛，咁我就會翻我媽咪屋企啦。咁我媽咪屋企有個好大嘅特色嘅，就係、是、咧由朝都係食到晚嘅啫，因為冇嘢做啊嘛。 真係福氣嚟啊！呢啲真係好嘢啊！ 哎呀，所以咧我就好預測到咧，其實今年咧應該唔止係我噶啦，應該好多家庭都係啦，因為好多人都唔拜年啦，或者淨係留喺屋企視像啊咁樣啦。咁留喺屋企其實有咩做呢？一系就整下嘢食啦，一系就清下屋企本身有嘅嘢食啦。咁我屋企咧就而家最多系咩咧？我成个雪柜都系高，因为咧我妈咪整完之后咧，由于佢觉得好便利嘅关系咧，我屋企我自己个雪柜咧全部系佢整嘅，我连食 哇，你屋企啲虎虾食晒未啊？咁多 未啊？我屋企仲有好多嘢啊，你知唔知啊？有好多糕啦，跟住又有炆咗啲笋虾啦。跟住嚟緊又會可能再整啲嘢啦咁。跟住我媽琴日先至講，唔緊要啊，就算有啲咩事呢，即係我哋可能要出唔到去呢個大廈啦，或者如果有啲乜嘢要預備呢，我哋淨係食糕都可以食一口嚟。 係啦，咁聽我都覺得係喎、哦、似乎你真係可以食糕都食到下。食到年三十晚咯， 系啊，即系出食到出年啊嘛，你意思系？ 系啦、 啊，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唔紧要啦，即系喺屋企咧，其实有好多好开心嘅嘢你可以做嘅。嗱，好似我哋呢啲咧，平时咧净系翻屋企瞓觉，即系基本上冇乜喺留喺屋企嘅人嚟讲咧，其实而家你无啦啦叫我留喺屋企咧，我系好开心噶、因为我系觉得我屋企有好多嘢我都冇做，例如我个电视可能系好耐冇开过啦，收音机系常开嘅，但电视好耐冇开过啦。咁大家成日都话咩有贺岁嘅 电影啊，或者有咩睇啊，咁又可以睇下、啊。因为我真系好少睇电视，极少。咁跟住咧，上网咧，有时即系睇得一阵，咁我哋多数都系做资料搜集啦，又好少睇下人哋其他嘅嘢啊。我连我自己啲好朋友嘅近况同动态咧，都好少睇。咁又可以趁住今日又睇下啦。咁同埋咧，最紧要就系我最开心嗰个范畴咧，就系食糕啦。于是乎，我就不停咁喺度 search 嗰啲咧贺年食品咧，食边一样最抵啊？所以最抵即係食一件就可能等於人哋食兩件啊咁啦。跟住我決定咧，我有三樣嘢我今日係唔會掂嘅。佢就係一個叫做賀年食品嘅 top three， 但其實我又覺得佢唔係真係好賀年嘅。我講俾大家聽係邊 top three 啦。因為我估好多家庭都會有嘅某一樣嘢。佢竟然話咧第三位即係倒數第三位咧係豬肉乾喎。我屋企係冇呢樣嘢嘅。 豬肉乾咧，如果喺我屋企嚟講咧。就好快会俾人消灭咗㗎喇。而嗰个人就係我啦。 咦我唔係特登讲俾你听㗎，但係你食啦，你即管食啦。 因为我真係好鍾意食豬肉乾嘅，唔知点解。可以真係由细食到大。去呀、啊、我好鍾意食豬肉乾㗎。 我屋企唔存在呢样嘢㗎，即係除非特登去买囉，但係呢我屋企都有个人好鍾意食呢样嘢嘅。但係呢即係为咗防止佢好快食晒呢，我哋好通常好少买嘅。偶尔先会买一次啦。 係呀、啊。 好啦，讲第二位呢就係朱古力啦。 朱古力係。 但我屋企好似冇乜朱古力喎，所以我又唔係好担心啦，即係攞唔到呢樣嘢嚟食。 點解你屋企會冇乜朱古力㗎？即係正常人屋企有小朋友都點都有啲朱古力旁下身㗎喎。 都有啲嘅，但係嗰啲係佢㗎嘛。哦、我唔會食佢㗎。 係。 因為佢哋數得好清楚。 因為我又 少咗粒。 識得有啲朋友呢，佢係會買嗰啲即係叫高級嘅朱古力呢。咁又佢真係鍾意食朱古力嗰個感覺㗎。同埋佢亦都相信有好多調查就話嗰啲可可呢會為大家帶來快樂㗎嘛。那個快樂嘅感覺。哦、所以呢佢呢就買咗嗰啲高級朱古力之後呢，然後佢每一日呢就食一粒。 哦， 系啦，即系佢有呢个 pattern 嘅，有呢个习惯嘅。 我都可以试下噶，不过我唔会买高级朱古力咯，我会买低级朱古力咯。 我都系超级市场买得噶啦。 系啦，然之后我会因为买到嗰个平价，然之后围到咦几毫子一粒啫，食落去好快乐。 系啊，我都会 唯一差啲几十蚊咯咁。 系，我都觉得好肉痛嘅，一粒几廿蚊。 我会因为咁样而好快乐咯。喂，我讲埋个 top one 先， 好啊， 但系咧讲紧啲果仁类啊，嗱、 啊， 虽然咧果仁其实每一粒咧嘅热量咧同埋卡路里都好低嘅、不过我就唔系好见咧有人只系食一粒嘅，通常都系一路系咁食，系咁食，系咁食咁样啦。咁、再加埋咧，而家连市面上好多果仁咧都系加咗啲咩蜜糖啊， 系啊， 甜椒啊，即系总之咧就加埋啲你会觉得好肥嘅嘢啦。 嗰啲开心果算唔算？开心果都算啊嘛， 算啊。 系啊， 如果你系最基本嘅焗嗰啲，又唔系食得多嘅，咁梗系冇所谓啦。但我真系见过咧，啲人去拜年咧，唔知系咪冇嘢做嘅关系， 食咗人一羹开心果， 系啦、啊，或者食咗人半粒咁样咯。 喂，识食啊，开心果都贵嘅，因为佢识食啊。 我想话咧，你咁样讲起咧，我谂起有一年咧拜年嘅时候咧，即系我系喺屋企病咗啦，咁就有人去我屋企拜年啦。咁跟住咧，因为过年嘅关系咧，咁本身其实病就食白粥啦。咁、但系我妈咧就好好，即系觉得，哎呀，你好似过年都病咗，咁不如我哋喺你个粥嗰度加啲嘢啦，咁。 加料啊？ 就唔系，佢就加咗呢、這个干瑶柱，同埋加咗少少花胶落去啦。 系系。 即系因为佢唔想咁寡嘛，新年流流咁样啦。跟住咧，我啲嚟拜年嘅亲友咧，系连我嗰棒粥都食埋。跟住到我瞓醒嘅时候，我发觉自己棒粥唔见咗。 你阿妈衰嘅，新年流都会讲，煮啲粥咁鬼好食，个个都想食啦。 跟住我就自此之后咧，我就知道自己保重身体嘅重要性啦。 系啊，如果唔系真系。新年流流都冇啖好食，系啊，俾人食晒，俾啲客人食晒 啊！系啊，真系搞笑。不过呢个真系少少嘅笑话嚟嘅啫。咁希望大家咧都系生龙活虎，同埋咧虎年嘅时候日日都咁开心啊！听住我哋晨光第一线啦。 好啊，咁啊，你都今日过得开开心心啦吓，咁啊再讲啦。 大家咁话， 拜拜，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 每朝起身仲系好攰，点算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可以俾到你正能量，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噶？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出生根本已痛，从孩提到青春满满刺痛，观摩一切的扭曲，拼过命也无用，默默在思考，看着那残破的钟，假使别探问才能放松，又为何而沉重，想有日能微笑在一起，细说当初光点细碎，为求仍能耀眼，聚合成河，愿每点思潮悠悠为你慰藉痛苦吗？当生活无路，天地无望，太坎坷，不必过于莽撞。很想去找答案，从灵魂到身边每个状况，再困惑也无望，但是也很想抱住你，令你心安，不惆怅到为人们托方，亦为旁人遥望，想有日能微笑在一起，细说当初光点细碎，为求仍能要一聚合成河，我盼为你找新依据，但愿天空在心里，情明根广阔，力竭都未衰，能为一切美丽善良平静勇敢追。 一首歌嚟自阿菲林奕康嘅音乐作品啊，叫做《解答》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51噶啦，咁啊朝头早嘅时间13度嘅气温，寒冷天气警告咧喺朝早嘅时候都系陪伴住我哋嘅，咁啊今日朝头早听听我哋职场 KOL 有 Mimi 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早晨 ，Mimi。 早晨 ，Bobby。 嗱 ，Mimi 啊，疫情肆虐咗好一阵子啦，大家咧对于点样去增强自身嘅免疫力同埋抵抗力咧，嗰个关注度越嚟越高。 我都觉得系。 但系咧，我呢排发觉咧，市面上有好多人咧就好盲目咁样咧去抢购一啲营养补充品啊，其实会唔会反而系透过自己食嘢去摄取营养仲好啲啊？ 这个一定的，因为其实很多时候第一样东西就是呢，这些食物的营养呢入面是可以互相帮助我们吸收啊，或者是我们带去各身体的各部位啊器官去我们输送营养，那我们个人就真真正正吸收好很多的，是啦，亦都会健康一点。那但如果换了个方法可能去补充剂的话呢，有时候就你要去看啦，究竟你揀个份量会不会很少呢，少得你又冇乜作用，好多又驚積聚上嚟會形成傷身啊！即係因為有陣時有啲嘅維他命礦物質係唔應該有太多累積咗喺身體，因為過多嘅話反而係刺激咗，即係令到個身體去變壞咯。咁所以呢 part 係好小心嘅，即係運用補充劑。 係嗱，因為我哋都唔係好認識啦。如果要增強自身嘅免疫力咧，成日聽到人哋講話維他命 C 係一個關鍵啊，其實係咪真嘅咧？ 維他命 C 是重要的，因為維他命 C 的角色都是其中一個是對免疫力的，咁但係即係我都睇咗好多廣告啦，喺疫情，因為話曬都唔短時間，都成兩年啦咁，咁所以好多廣告咧，除咗講維他命 C 之外咧，亦都有講鈉啦，亦都有講及維他命 D 啦，咁亦都有啲會講啲維他即係奧米加三脂肪酸三啊呢啲啦。咁我自己另外再有嘅話咧，就會去見到咧，其實即係都 係覺得未全面㗎，即係講來講去都係一啲咁，我哋飲食上其實最重要需求可能鐵質等等去集埋曬一個最好嘅效果，係啦。咁我亦都接觸到嘅好多，即係確實會去加重咗維他命 D 嘅吸收啦，食啲補充劑，咁亦都會維他命 C 亦都話哇重劑量啦，最好1000-2000咁樣樣去嘅，就希望提升嗰邊嘅系統。 係咁嗱，我哋平時成日都話均衡飲食㗎嘛，其實係咪即係照翻食物金字塔咁樣已經可以足夠維持到自身嘅抵抗力同埋免疫力㗎啦？ 嗱，呢個均衡飲食嚟講咧，其實要去清楚就係我哋係用一個飲食方法，希望樣樣嘢都食得啱份量，而提供到身體基本嘅營養。即係首先唔希望有缺乏先，咁再而要去睇下個別嘅身體有冇需求要再多啲，即係譬如可能有啲話我已經其實真係依足均衡飲食，但可能身體自我嘅吸收能力啊，或者一啲基因遺傳，可能會係鈣質偏低，或者可能維他命 D 偏低，或者可能係鐵質偏低嘅，咁呢啲就要再進一步去睇下，會唔會可能如果鐵質偏低，就紅肉方面揀啲瘦嘅紅肉，一個禮拜起碼食3次啊，或者4次咁多翻啲多，提升鐵質嘅吸收呢。咁如果維他命 C 唔夠嘅話，會唔會可能你揀嘅水果唔夠維他命 C 豐富呢？咁又要著重下，或者又同時間揾啲維他命 C 豐富嘅蔬菜。咁如果可能係講緊維他命 D 攝取唔夠，你嘅奶品有冇加咗維他命 D3 㗎？咁或者甚至乎你可以去一啲嘅，譬如早餐谷麥片啊，呢啲亦都可以揀選一啲加咗維他命 D 落去㗎喎、哦。咁去令到個飲食上去加咗一個嘅即係額外啦。咁真係再話唔得喎，我好缺乏喎、哦。咁我哋就再去睇下究竟咩劑量呢啲嘅維他命礦物質能夠加上去你飲食上，令到你身體可以有一個改善得著啦。 嗯，我聽 Mimi 咁樣講咧，其實都真係要了解咗自己身體有冇所缺乏先至好亂咁補充喎、哦。 都係啊，因為可大可小噶，因為即係其實有陣時我哋去睇症睇得多嘅話，會見到有啲真係會食得太多啦，10-20種嘅補充劑一齊，咁有陣時真係呢一啱又有嗰只嘅補充劑，第二啱又有嗰個補充劑，撞埋嘅話，可能啲量好過。亦都有陣時有啲即係醫生都話俾我聽，哦，有啲病人可能食啲補充劑食錯咗，影響到啲甲狀腺啊、肝功能啊，好多呢啲，咁所以大家都真係要小心啲，就唔好諗住咦幫到免疫系統就一定要食，咁究竟點樣維持安全嘅進食量呢？其實真係要問翻，可能你知道哦，我有相熟營養師，我可能會consult佢，去問下佢究竟點樣樣去補充翻啦，或者要問下醫生啦。 嗯，Mimi 头先就提到有几个营养啦，譬如话维他命啊、欧米加三啊等等啦。其实咧有啲乜嘢嘅食物，我哋可以自己靠日常嘅一啲 diet 咧，可以补充得到咧？ 咁如果讲咗欧米加三脂肪酸先啦，咁其实有分植物性同埋动物性嘅。咁植物性咧，其实系需要日日去进食嘅。不过我好多时咧就话俾个 tips 大家咧，最容易去达至到即系个植物性嘅 omega 3会摄取到足够嘅话咧，就系、是、譬如可以喺主食方面嘅话用大花籽油，因为佢含嘅欧米伽三脂肪酸植物性呢个嘅嘅欧米伽三脂肪酸咧系较为高嘅，系啦，咁亦都可以即系其实再配合可能少少嘅果仁类啊呢啲去达至到啦，系啦，咁另外咧亦都系如果系动物性嘅话咧，我哋就一个礼拜大概 target 系2-3次嘅，每次就3盎司嘅深海鱼，特别好似系三文鱼啊。一啲青鱼啊，一啲深海鲈鱼啊等等呢啲，去攞佢嘅动物性嘅欧米伽三脂肪酸。其实如果有咁嘅策略，就系我每日有植物性嘅欧米伽三脂肪酸摄取到稳定嘅，咁再加埋一个礼拜有2-3次，每次3盎司左右嘅動物性的 Omega 3脂肪酸，那在這一部分的話 Omega 3是做得很好的了，就未必需要有額外的營養補充劑了。而其他維他命那些都是要看回，就是盡可能維他命 C 的話，其實可能一日一隻橙已經足夠我們每日基本需要了。你想多一點的話，可能每日2-3份水果的話，你選全部都是維他命 C 豐富的，好像是奇異果啊、木

话你听点解烹饪对人类发展咁重要。 今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新年快乐！咁啊嚟到咧就系福虎年啦，咁啊大年初一，出边啊1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寒冷天气警告咧生效嘅一个早上啊吓，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虽然咧交通组喺大年初一嘅时间咧就未咁早咧就营业，咁啊但系咧啊都有啲嘅封路措施啊嚟紧嘅时候咧，大家都要留意住啊，咁啊将会喺2月2日嘅晚上8点至到咧2月3日就系边一度咧，就讲紧呢个沙田啊实施一啲嘅特别交通措施，咁啊都系因为车公廟一帶啦，咁啊到時咧又留意住我哋港台嘅資訊咧，咁啊大家就可以聽得一清二楚噶啦。咁至於咧喺大年初一早上嘅天氣方面又如何呢？早晨阿歐， 喂，早晨，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身體健康，財源廣進啊！ 系大家咁话，一阵入到嚟室内先同你咧啊拜年啊吓，顺便咧睇利是俾呢啲公子。咁但系咧， 豪华啦。 今日天气咧冻冰冰咁样，咁啊未至于冷清清啊，同大年初一嘅气氛咧唔太配合嘅，老老实实讲一句。不过我哋呢啲做电台啊，个个都好好口嘅，咁啊即系希望咧今日大家都留喺屋企咧，取下暖先啊 ，warm 啲先。家咧永远系我哋最温暖嘅地方嚟嘅，因为你出街咧就冰冰冻冻啊，连咧投柱香啊，今年都未必有啦，上得到啦，咁啊过往咧可能好多嘅寺庙咧都香火鼎盛啊，所以大年初一都要装住香先，扮个靓神先咁样， 或者扮下老虎咁样去装香咁系咪？ 系啦，咁但系今年咧又应该又未必搞得到啦，咁所以呢个都系考量之列啦。咁你话喂去拜年嘅话咧，有一样嘢咧都可以提一提供。话说系咁嘅，咁啊都同一啲警务人员之前都倾过偈啦。我记得小白都听过啦，话今年年初一二三咧，大家唔好老讽啊，即系奉旨咁样就将架车啊泊喺嗰啲屋村系嘅，有阵时屋村啲车位系不足嘅，但系你就咁摆街边咧。咁啊，真係收返幾封利是錢，即係有幾張牛肉乾要摺喺你車頭咁樣啦。咁所以即係唯有行遠幾步啦，可能有機會派啲大型嘅商場，跟住行返過去先叫做拜年囉。不過我自己都建議，其實譬如初二三呢，大家拜年嘅話呢，咁盡量都係搭公共交通工具。點解呢？第一泊車難，第二呢嗰樣嘢就係你未必識路啊。有陣時你唔識路呢，跟住嗰個自動導航系統呢兜好耐㗎，有陣時即唔係條條街或者個個屋苑你都識玩㗎嘛。即譬如嗱，我入到小白嗰個區域啊，譬如喺大美督咁樣，喂，我真係搞唔掂喎。當然自動導航可以幫到手，但係你入早一條村同入錯一個路口，可能都要兜好大個圈。 好多村呢，唔好話淨係村屋啊，甚至乎係啲出面嘅屋苑呢，可能佢本身條路係溫圍嘅，你入咗入去之後呢，你除咗係褪後之外，咁你冇辦法，咁你唔會喺度無啦啦褪後，後面有車㗎嘛。咁你如果兜一大個圈呢，出咗個閘再入返入去，其實都有呢啲咁樣嘅設計㗎。所以如果你去到嗰啲譬如香港特別因為多高樓大廈，咁如果你去到某一啲位又多高樓大廈嘅話，個 GPS 呢行得特別慢，你好容易會 miss 咗個路口㗎。咁去到嗰啲位，大家都要分外小心啲啦。啊，最好似阿歐講囉，坐交通工具，係咪？企喺度慢慢睇條路。 係啊，我同你講多兩講啦。 好似个电话都唔系好收得好咁样。 系啊， 我都系入翻嚟直播室， 可能冻啊，你快啲入嚟啦，出边冻啊，唔好吹亲啊。 好，唔该小发。 好啦，一阵见。咁啊，出边嘅天气方面啊，多云有几阵雨，早上天气寒冷，日间气温徘徊喺14度左右。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北风，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啊，年初二以及年初三有几阵雨，天气咧系清凉。咁啊，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早上寒冷，日夜温差又较大。1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出面空气又好嘅，咁啊，但系吸啲风入去咧，有啲冻嘅感觉，因为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咗。朝早嘅时间7:12啦，咁啊都有咧，就系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嘅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其二早上的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在这个年初一的早上都是继续邀请到自在社的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们聊天。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是新年快乐啊，在这里恭祝你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同埋身心都自在啊。 是啊，虎年虎虎生威啊，龙马精神。 是。是新的一年呢，当然大家希望就开个好头啦，就是最好呢就坏的习惯就改晒佢，订立一些好的目标，好的习惯啦。咁啊，周博士有冇一啲好嘅心态，大家可以去准备去学习下，或者喺迎接新嘅一年嘅时候咧，我哋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定立嘅目标真系可以坚守去到年尾？有啲咩锦囊俾我哋咧？ 啊，系啊，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个超正嘅锦囊，咁啊，祝福大家今年都一切顺畅啦，成为最正嘅自己。个锦囊咧就系新一年咧，虎年最重要咧就系要学习 kiss 是什么意思？ 哇 ，kiss 即系亲嘴，系咪好刺激咧？我哋大年初嗱 ，kiss 呢个字咧，英文即系点串啊？大家记唔记得 k I S S， 冇错啦 ，K I S S 系代表住四样最重要嘅嘢 ，K 咧就系 keep，K E E P， 即系我哋要保持住、，I 就系 improve， 即系我哋要改善嘅，第三个即系呢个 S 咧就系 stop， 我哋要停止嘅，第四个 S 咧就系 start， 我哋要开展嘅。咩、意思呢？所以我话 kiss 咧就唔系叫你嘴人啊，咁你可以嘴你最亲爱嘅人 ，OK 嘅吓，带住一份慈悲心系好好嘅。其实讲紧第一，我哋问翻自己有啲乜嘢，我哋要第一个 K 咧就系 keep 住，即系我哋要保留嘅，系过去做得好嘅。自問都唔錯嘅，譬如我啊有健康嘅身體、健康嘅習慣，我飲食好好嘅，或者我都好努力啦。咁去嘉許自己，多謝自己，欣賞自己，要繼續呢一年 keep 住嘅。第二啦，個 I 就係 improve， 即係改善、提升。有啲乜嘢嘢，譬如我專注力太低，或者我成日夜瞓嘅，我要早啲瞓。或者唉，我成日飲酒，甚至有酗酒嘅習慣。咁我要俾自己好有紀律啦。咁呢個就要 improve。第三啊，就係 S 咧，就係 stop， 即係就要停止嘅。哇！我發覺我有啲即係壞習慣好差、哦，譬如我成日將啲情緒發泄喺我老公身上，或者我成日做受害者，對我阿媽好差等等，或者對我仔好操控，呢、這個我需要 stop 嘅，需要停止嘅、或者我暴飲暴食傷害身體嚇，咁、呢個需要停止嘅嚇。第四啊，就係 start， 我需要開展嘅，喺、新嘅一年我有啲乜嘢？我需要重新开展嘅，譬如每日跑步，每日静心，每日去同自己嘅内在小孩去连结，去多谢翻自己，肯定翻自己，做翻自己情绪嘅主人，等等等等吓。咁、所以喺年初一同大家拜年咧，我想用特别嘅方式，就系同大家 kiss， 就系提翻自己，我要 keep 住啲乜嘢。提升啲乜嘢，停止啲乜嘢，同埋开展啲乜嘢。 好啊，咁希望大家接住啊周华山博士嘅呢个 kiss 啦。咁等我哋真係新嘅一年开始，可以用少少时间呢静落嚟，可能係攞张纸写低，即係大家嘅目标有啲咩要进行啊，有啲咩要改善，有啲咩係要即係拎走去嘅咁样。咁大家呢就可以清楚地即係定立咗呢个 kiss 里面嘅需要嘅环节，咁然之后就喺新一年嘅时候去做囉，做一个更加正嘅自己啦，系咪啊，周博士？ 系啊，同埋我鼓励大家做完，嗱，正系好好啊 ，Kitty 同我哋讲咗，写出嚟，系用张纸写出嚟吓，写出嚟之后咧，我鼓励大家做多一样嘢，同你身边你最重要、你最信任嘅人，同佢分享。因为好多时咧，我系自己同自己玩啊，自己呃自己啊，即系。 自己以為自己好點啲好巴閉啊，好掂啊等等。 嗯、 所以我鼓勵大家揾你，揾你最信任嘅人啊，唔係揾你嘅敵死敵啊，唔係揾你好抗拒你嘅人啊，咁就同你嗌交。相反揾一個你真係重視嘅，即係信任嘅人咧，同佢分享翻啊，今年我有一個發現、哦，我想提醒自己、哦。啊！不如你俾啲 feedback 俾我，俾啲回應俾我啊！咁我真係好謙卑、好虛心去收嗰啲 feedback。然後如果傾完你覺得好咧，我甚至鼓勵大家將呢個 kiss 咧貢獻出嚟。你可以喺你嘅社交媒體啦、Facebook 啦，或者 WhatsApp 群組啦，分享出嚟。誒、哎，邀請大家，不如每人都 kiss 自己啊，錫下自己啊，大家都做一個小嘅 kiss 嘅宣告 declaration 嚇、啊，大家都講一件好生活化嘅、好開心嘅。 嗯。 我每个礼拜至少三次，每次15分钟做运动，即是一啲咁简单嘅。我每日饮8杯水，或者我夜晚12点前一定睡觉咁样。即是有一啲行动我可以宣告嘅。咁变咗呢样嘢变成一样，唔单止自己受惠，都将呢个咁有价值嘅小行动真係利益众生传开去。所以锡自己亦都锡身边嘅人。即系自利利他，所以我哋将个 kiss 可以分享开去。 好啊，咁啊，今朝早多谢晒周华山博士啦。 个节日谁创造，纯属讽刺我没谁爱慕，缘分捉不到又摸不到，自己一个大垂直倒数，奋斗缺乏能见度，成就太远我看不到，生命的挫折遇到变数，悲观的我在祷告，为何做梦心想就是成，想得这样美好，为何现实不一样运程，我健步行每步，新年要快乐，祝我新一年能快乐，听过很多祝福，这么多祝福，要怎么先会快乐？年年花开花瓣也落索，几多烟花也陨落，还是应该开朗，应该向往。无论我快乐与幻觉。节日零意义，为着我永远是难过事，期待一百次又一百次，灰心灰到第几次，团圆遇着今天寂寞时，单身也没法子，年年羡慕身边幸运，有际遇能偶遇，有对象能开始，新年要快乐，祝我新一年能快乐，听过很多祝福，这么多祝福，要怎么先会快乐，今天个个都因爱和睦，讽刺就是恭喜我，连上天都冷落，必须要喝，眼泪流仍能快乐，新年快快乐，祝你新一年能快乐，得到很多祝福，我衷心祝福，至少都比我快乐，年年花开，今天更盛放，新的一天要揭幕，明日新的感觉，新的盼望，求幸福铺满全地壳。 恭喜 恭喜！ Kitty 恭祝大家青春常驻， 阿 O 祝你财源广进， Barbie 祝小朋友健康快乐， 小白祝各位身体健康， 钟哥咧， 梁明忠恭祝大家一年到晚开开心心， 同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明忠、Kitty、阿 O、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虎年为你打打气。 好，见到阿欧真人啦，今日又讲句恭喜发财啦，系啊， 交下保护， 希望咧就 系 冇咁讲，千祈冇咁讲，大年初一啦， 保护儿童咧，我想讲保护儿童， 保护儿童好紧要， 小朋友，真系嘅，想你今年咧健健康康最紧要，咁啊想跑山就可以跑到山啦，想做运动就做到运动啦，咁啊小朋友听教听话， 系啊，读书精怪伶俐，听教听话真系呢句咧。绝对不是行啊，因为自己做了人爸之后咧，先发现原来细路仔要他听教听话咧， 系 唔系你想象之中咁容易？ 啱啊，不过都是那句啦，即系我估你都是被时代的洪流逼使，你要系咁逼令个小朋友温书温习嘅。即系如果俾你拣，即系如果 我梗系放养咁样，由你出去玩啦。 即系想佢有普遍家长都系咁噶啦，想佢有成就，但系又唔想吹谷，咁点样攞到个中和点？ 其实最大问题系其中一个系咩呢？是就是因为当你吹谷个小朋友嘅时候咧。其实你都用紧你自己嘅时间同心机去催谷佢。 系系系。 嗱，老实讲，个个人咧，香港人个个都忙噶啦。 系。 你翻到屋企，你又打第二份工，仲喺度谷个小朋友咧，其实你自己都攰啦。 系。 所以如果你问我嘅话，有阵时候读书嘅嘢咧，你都有得佢。轻松松啦，有啲位你隻眼开又隻眼闭，佢又开心，你自己又 happy， 都系嗰句啦。打两个钟头机，温到一个钟头书已经系好好噶啦。即系有啲亲切专家都咁样讲，但系当然即系好王道正宗咁样，你梗系希望佢 all the time， 譬如有四个钟头做完功课就温三个钟头书啦。 系啊， 人嚟噶嘛， 人嚟嘅 office 翻工都 已经 冇可能做得咁投入啦。 好努力咧，就将个 concept 咧就系俾佢嘅，就系话其实你未做完功课咧。你想玩嘅话咧，就阿爸一定会饿你噶啦，就玩到咁上好啦，唔好玩啦，太过火啊咁样，一阵间又冇心机读书啊。但系你做完功课之后咧， 系 啊，我有得你玩嘅喎， 系 净系同你讲你够钟就翻屋企食饭啦。 咁所以即系希望你嘅公子啊，公子们都听得到啦。 最紧要啊，欧叔叔啊，财源广进啊， 我都想今年除咗财源广进，就真系想学嘅嘢都学到啦。我 记 得上年咧农历新年嘅时候，咪同你讲话一齐考船牌嘅 疫情啊嘛。 其实呢个真系我 啲 course 停下又唔搞咁样， 最想学嘅一件事嚟嘅。咁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如果十月有啲时间就想。读个硕士啦，想增值下自己啦，因为都年纪都唔细啦，再过多几年咧， 读唔到啦嘛，惊 系啦，你知啦，即系依家你见我 揭完呢一版 嗱。小白，你都由细睇到我入行到大啦，即系早入个电早入港台先过我啦。咁呢个亦都系真的。你睇下我侧边，我都过年都要染发啦，都好多白头发啦。其实 系大家咁话啦， 即系旧时系冇头发， 你都冇见过黑色头发啦。而家 系 都长期频频去染啦。 唔系咁，你不嬲我识你低温都系染嘅。不过我就话系咯，即系随住自己年纪都大啦，即系白头发都开始多啦。咁所以就如果可以十月到读翻。好啲嘅对自己告赏下啦今年咧，我想告赏下自己即系过往一两年戴口罩戴得太耐啦嘛。咁旧时告赏咧，就净系谂一样嘢就系、去旅行啦， 奖励 系啦，去旅行啦， 好好噶啦，同埋好实在嘅 系啦， 或者有得去旅行 买啲嘢俾自己啦，系 啦，买啲嘢俾自己，或者我好中意呢对鞋嘅， 系啦系啦， 好中意呢套西装嘅， 系啦系啦， 好中意食一餐大餐，我系要呢间餐厅嘅啫， 系啦系啦， 即系会用呢啲即系用金钱换翻嚟嘅， 系啦虽然读书都要用金钱换翻嚟嘅， 但系 one off 啊嘛啲嘢，嗰个快乐 系同埋自己有领受啊！我想有少少心灵同埋，即系坐坐定定吸收一啲嘢。你做电台好似我哋咁样日日 up 咧，攞住份报纸啊，或者调翻转头揾好多料啊 ，up。其实咧，你好似嚿海绵咧，揸到咧已经出晒吸收嘅嘢咁样。咁我觉得系时候做翻一嚿海绵最本源嗰嚿嘢，就系摆落水嘅入边咧，即系吸翻啲嘢先。 系啊， 你吸咗先有输出啊嘛。你不断输出咧。 屋企乾啊， 即係好似屋企個洗潔精嗰塊嘢咁樣。 係啦係啦， 你用得耐，你發覺佢唔索水噶啦。 係啊係啊， 你真係要換個舊啊。 所以我想喺我唔索水之前。变翻一嚿识得索水嘅嘢啫。 其实咧都有啲方法嘅，即系你最紧要咧就系，当你发觉自己个人开始唔系好索水嘅时候咧，你真系要有阵时点解旅行啊，或者而家冇得去旅行嘅时候，你就放空一下，即系搵你真系好简单，你搵个 cafe 坐喺度，或者你屋企好静嘅，你坐喺屋企放空一下自己。我哋发觉咧，即系你可能过得一个星期之后，你要变翻一嚿咧，好似吸水个海绵噶啦。 系啊，咁希望 人就 系 咁奇怪啊！ 希望今年咧你就仔仔生性，我就可以变到一嚿海绵啦。咁啊，听众做到乜嘢啊？最紧要咧就系百毒不侵。 系啊， 虎年系威。威到咩咧？威士忌咁啊，虎虎生威啊！祝咁多位听众。 系啊，嗱，虎即系福虎年嘅时候咧，最好咧就系又帮自己定一个少少嘅目标。系啦，咁啊，虽然咧，有啲人可能 miss 咗啊 ，miss 咗就系咩咧？即系嗰个12月31号去到1月1号嗰下跳掣嘅时候咧， 农历年咯， 系啦，咁啊忘记咗许愿，忘记咗为自己定咗一个目标。 系， 咁而家咧叫福虎年嘅时候嚟咗啦。好啦，咁啊大年初一啦，就喺大年初一嗰度咧。就同自己講，今年咧，我想做一件咩事？今年咧，其實我自己亦都睇到，疫情又好咩都，雖然咧都係有啲艱難嘅，但係你都過咗兩年，呢啲戴口罩嘅日子， 但我唔想過第三年， 梗係唔想過啦。 完結 咁，但係我哋都唔可以再俾藉口自己就喂我唔適應啊咁樣，我哋真係要咧繼續挑戰佢。 喂，小白你真係講得啱， 係咪？ 即係我咧，琴日喺屋企咧團年之夜咧睇咗兩部電影啊，兩部都好新嘅電影嚟。其實，唉，我睇到啲人咧唔戴口罩咧，我覺得喺熒幕上啲人，我好做咩唔戴口罩？你话几咁 系啊？ 讽刺咧呢一件事。 你知唔知啊？我有阵时攞翻啲前几年啲相同阿仔仔去倾啊，前几年啊，你嗰时两岁就系咁嘅样噶啦咁样。佢不断问我一个问题：爸爸，点解你嗰阵时唔戴口罩嘅？ 系咯， 系啦。跟住我就同佢讲，其实嗰阵时唔使戴口罩。佢仲不断同我讲：爸爸，你唔戴口罩，你俾警察拉噶。 系啊， 嗰阵时系唔使戴口罩咧。 我都话，琴日我睇一部电影啦，我都好中意上年一部电影作品嚟嘅。有个情节系入去医院啦，啲人全部唔使戴口罩。 系啊， 我点解唔戴口罩？哦，系嗰阵时冇事。 所以今年希望大家身体健康。今日系2月1日，星期二，农历正月初一，适宜祭祀、入殓、破土、除福、成福，如是物取。 今日都系小心啲， 唔需要煞有介事，轻松啲。今日忌如是物取。 喂呀， 开开心心迎接新一日啦！今日都系虎年大年初一， 无论系点，我都会用轻松心情迎接新一天。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黄大仙祠投柱香仪式连续第二年在网上直播举行，不对外开放。黄大仙祠监院李耀辉带领董事会成员主持祈福仪式，在午夜12点插上投柱香，并敲响钟鼓祈福，期望疫症早日消退，香港百业兴旺，国泰民安。释释员早前说，市民可以同步在屋企向狮子山方向祈福，有市民在仪式进行期间在祠外点香祈福。将军澳景林村凌晨发生火警，没有人受伤。凌晨4点几，警从楼一个单位起火同冒烟，消防到场灌救，大约20分钟将火救熄，大约100个居民疏散，暂时未知起火原因。政府将43个指明地方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在指定时段曾经去过这些地方的人要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因应11宗本地个案、18宗和早前个案有关的个案，以及2宗初步阳性个案，有41个指明地方要强检，包括2间中学、10多栋公共屋邨大厦、 机场三跑工程地盘、秀茂坪分区警署四楼、秀茂坪纪律部队宿舍一座、社会福利署在湾仔修顿中心2302室的办公室、社署湖中大厦1007室和深水埗北河大厦厕所等。另外，由于污水样本对病毒呈阳性，旺角上海街、快富街和亚街老街部分地方，以及启程村上层楼亦都要强检。英国内阁办公室副常务次官格雷就首相约翰逊和内阁涉嫌违反防疫规定举办聚会或派对的事件发表调查报告，说首相府和内阁办公室的不同部分在不同时期都出现领导和判断失误，部分活动根本不应该容许进行。约翰逊在国会接受质询的时候说，完全接受调查结果，并为做了不啱的事和处理事件的手法致歉，承诺会吸取教训并改正。在野工党党魁司纪贤批评约翰逊当民众愚蠢，说民众认为约翰逊应该辞职，但约翰逊不知羞耻。不少执政保守党议员亦都抨击约翰逊和政府。有分析预料，约翰逊面临逼供的压力会进一步增加。今日是缅甸军方发动政变夺权一周年，当地有反军方示威者呼吁民众透过罢工或者快闪等的方式抗议。在北部城市密支那，军方张贴告示警告居民不要参加抗议，说示威者可能会遭到惩罚。在军事政变一周年前夕，美国、英国和加拿大采取联合行动，分别对更多缅甸官员或者同军政府有关人士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行动表明国际社会对缅甸人民的支持，并对政变和政权犯下的暴力行动问责。缅甸军方去年2月1号以大选严重舞弊为由接管政权，并宣布国家进入一年的紧急状态。缅甸国防和安全委员会昨日开会之后决定延长紧急状态六个月。美国总统拜登说，如果俄罗斯真诚地透过对话解决双方各自的安全问题，美国和盟国以及合作伙伴将继续本着诚意参与，但如果俄罗斯选择放弃外交并攻击乌克兰，俄方将承担责任并面对迅速而严重的后果。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寒冷的天气。今朝早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下降至12度或以下，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为华南带来有雨的天气，而本港多数地区录得一至两毫米雨量。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朝早天气寒冷，日间气温徘徊在14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二和年初三有几阵雨，天气清凉。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3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新冠疫情严峻，政府在各区采样检测污水，针对呈阳性的样本，向涉及的住户派发快速测试套装自行检测，识别隐性患者。市民应观看示范同按指示正确使用套装，要等20分钟先可读取结果。时间不可以太长或太短，结果呈阳性应尽快到急症室求诊。快速测试只用作自愿检测，不可以替代强制检测。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二台话你知。 有萝卜糕和年糕，要不要多件啊？ 我够了，你都不要吃那么多啦。年糕、椰汁糕和马蹄糕属于高糖食品，而萝卜糕里面有很多腌制食材，例如腊肠、腊肉等，是高钠食物，所以要避免过量食用啊。 唔食糕，咁食唔食啲瓜子啊、果仁啊，够健康啦啩？ 原味无添加盐或糖嘅焗果仁系比较健康嘅选择，不过都要节制进食份量，唔好过多啊！ 我买呢啲果仁嘅时候，有睇清楚营养标签噶，拣啱一款较低糖、低钠同埋低脂肪含量先买噶。 我见你都好聪明啊！用咗无添加糖分嘅干果去代替传统嘅糖果，糖冬瓜、糖莲藕，可以减少摄取糖分。 唔止啊，我知道油果、煎堆、烧口枣呢啲贺年食品高热量同埋高脂肪，所以就用咗米通、炒米饼呢啲相对较低脂嘅小食代替。 提多你一样嘢啊！元宵节我哋未会食汤圆嘅，唔好睇小佢嘅热量、脂肪同糖分含量啊！ 梗系会啦，我知道五粒芝麻汤圆嘅热量需要急步行翻大约一个半小时先至可以消耗到噶，所以我会选择食少啲，但系食好啲，拣啲自己中意食嘅，而且要适可而止。 健康齐掌握，地区康健中心， 声音演绎 ，Kitty 阿欧。 台话你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恭喜发财！ 大吉大 利！今年呢，即是我想讲呢，今年这个叫做新年气氛好像只一般，即是很老实讲的，就是回来的时候呢，咁都是好似即係有一陣冷冰冰嘅感覺，個天又開始 又凍咗咧， 凍啦， 有啲雨毛毛咁樣， 係啊，又灰灰地咁樣啦。咁所以咧，一定要自己吹旺自己啊！翻嚟一開聲， 啱啊！ 恭喜發財，吹旺一下自己。 有冇其他吹旺大法咧？ 啊有啊！咁正話落嚟翻嚟嘅時候，即刻就即係封啲紅包俾啲同事們先啦。 係，多謝眾哥， 多謝眾哥。 咁啊，下邊你都唔係第一個啦，我下邊開始。 唔緊要，我有就得㗎啦，唔使排第一 嘅。咁希望咧，將一啲即係將一啲能量咧叫做集氣啊，大家咧即係將呢一個新年氣氛咧谷一谷佢，谷旺。 要啊要啊，因為 阿 Kitty 今日都著件紅色衫， 梗係啦，有幾好啊！平時 我翻嚟嘅時候都見到我哋入嚟嘅時候，譬如啲看更哥哥姐姐咧，可能即係尋日夜晚凍。 是啊， 哇，都真系戥佢哋阴功啊，所以都要同佢哋讲新年快乐啊，身体健康咁样。 吓，就系讲咋？ 有啦，梗 有，梗有啦。 同埋咧，我今日开车翻嚟嘅时候，我都话冻咗，跟住咧我就觉得我由今日开始咧，我只会相信两个人。 嗯， 第一个咧就系 Kitty 啦， 系， 因为 Kitty 讲过咧。做冬唔冻，过年冻，哇真系喎！琴日我都觉得，咦都尚算系热啊，今日真系冻。 寻日又未去到热，钟哥， 琴日晏昼都算系热啊，都仲系热啦。即系对于我嚟讲，我觉得热啦。今日一啖， 佢慢热啊，因为佢 系啊，你知啊， 血气行得好啊。 咁一啖入年初一咧，真系冻咗。我即刻谂咩 Kitty 啦，我以后顺利啊。 系啊， 咁另外咧，我就信任。 吓，你以前唔信我咩？ 即係我直頭想參拜你啲 咁啊！唔使唔使唔使。 咁第二個咧就印度神童咯。 呢個我知你信咗佢一排噶啦。 信咗一排。印度神童講嘅嘢好似越嚟越準咁樣，我真係唯有參拜佢咁樣。 係啊，印度神童嗰啲方法好似咩用古法去到計噶嘛。 係啊， 即係用古代唔知咩印度一種嘅計算方法。佢唔係計我哋而家我哋發生緊嘅事情嘅。 嗯。 佢反而就係計上面嗰啲咩宇宙啊，行緊嗰啲星球點樣行到嘅時候，就大概會有邊一類型嘅事情發生。 瑜伽唔知咩咁樣。 係啊， 係 啊， 係 啊。 去到最後，佢嘅精髓就係要你親親大自然啫嘛，即係唔好做啲違反大自然嘅嘢， 曬太陽嘛， 係啊，就嗰啲 咯。咁所以新一年咧，我哋都做翻多啲對地球好嘅事啦，對自己好嘅事啦，係啦。咁 尋日同埋前日咧，我諗大家都即係忙住食呢個團年飯啊，係啊，咁會去買餸啦。咁你去過街市都知道嗰個逼人嘅情況係即係不能言喻嘅。 我呢、這個反映一下先，我有個朋友咧同我講，佢琴日去超市啫，佢話同人搶咁滯啊， 係 搶都未必搶到，佢最後搶咗咩咧？搶咗一棵菜，即係嗰啲包住嗰啲啦，啊冇啦，冇啦咁樣。 好貴啲嘢，好貴係嘛？咁、當然啦，即係我媽都會話， 豆苗成100蚊一斤， 係啊， 100蚊一斤。我前几日都仲系买40蚊 咁你食菜心好冇？ 系，所以我冇食豆苗。 系咯，菜心得唔得啫？系啊， 有 咁多款菜， 厨神同你讲唔食呢啲可以食嗰啲， 梗系 一样好食啊嘛。咁我都见到网上面有啲朋友仔咧，即系摆相上去话有条鱼咁样啦，即系普通嗰啲少少斑嗰啲咧，即系400蚊一条。 400蚊， 系啊， 平时咪70蚊、50蚊嗰啲噶。 系啦， 斑仔嘛。 系啊，咁跟住啲网民咪话。 搣俾你， 佢咪话呢啲唔系海鲜价，直头神仙价，买唔到咁样。咁跟住寻晚我同我妈妈食饭啦，咁佢都系买条桂花鱼，咁我应该唔使好贵啦啩。跟住佢话 唔平啊， 佢话都唔平啊，100几蚊。哇，呢啲平时好平嘅啫，几啊蚊一条。 桂花鱼平时30至50嘅啫， 有名你叫啊，桂花贵啊嘛， 咁都系好意头嘅，讲咗个好名系嘛。咁我妈就话新年即系一年一次，咁都要俾人赞下嘅，咁都啱，系啦。咁好多人咧就去买餸啦，超市又好，去街市又好，咁都见到网上面咧都有啲笑话闹咗出嚟嘅。因为咧，你知道即系头先钟哥话要抢噶嘛，即系你手快又手慢，冇慢咗唔知初二初三开唔开到年，仲要煮开年饭咧。 哇！如果你抢唔到翻去，已经俾人开年啦，可能 提早开年， 提早开年， 视为经验之谈喎，系嘛？小时候有冇试过啊？ 咁啊冇，咁啊冇， 都抢到。 提早开年都系即系讲下啫，应该唔会真嘅。 唔会嘅。 咁好多人咧又会试下打边炉啦，唔使即系煮咁多嘢噶嘛。咁打边 炉咧，而家天气 系啦，咁都啱数嘅。咁网上面咧就有人分享，就闹出一个笑话。咁老婆咧就话：喂，打边炉咁咁啱个老公咧就落去开超市咁，喂，帮我买包响铃啊咁。响铃大家知系咩啦？打边炉嘅时候食嗰个响铃。好啦，竟然佢老公咧。就买咗第二样嘢翻嚟，好，你估下买响铃可以买咗啲咩翻嚟？ 春卷，因为都系嗰个形状啊嘛， 喺超市。 咁有啲嗰啲炸嘅春卷噶嘛， 炸春卷 应该直头第二样嘢嚟噶。 哦，咁咪买咗一系就嗰啲咩啊？ 挥春啲 friend 系嘛？ 唔系，一系就香肠咯，一系都累紧一条咯。如果唔系啊？真系买咗个零啊！即系 我就 谂 咧，会买咗 个零咯，摇铃嗰啲咁样啊。 新年啊嘛，可能佢觉得啊，会唔会老婆有啲以前嗰啲传统习俗，我唔知嘅咧。 系 过年可能要 买个响嘅铃咯， 买个铃咁真系揾咗个铃翻嚟。 但系超市边度揾到呢个响嘅铃咧？咁样 超市有文具部噶嘛？ 茅山道士响住嗰啲啫嘛，响铃。 农历新年喎，道士 都要开工， 都要开工 赶啊嘛。 嗱，好啦，开股啦。佢老公咧就买咗一包美国急冻裸头翻去，咁佢老婆就话：点解你会买裸头咧？咁。咁佢话原来佢老公咧就一直叫响铃，唔系叫响铃嘅， 吓 佢就叫做腐皮卷。咁所以 佢老公知唔知腐皮卷其实系咩嚟噶？ 唔系，但系佢老公又冇真系错晒噶。 系啊，其实又唔错得晒嘅，因为 腐皮卷 类似都系嗰 化学上嚟讲系差唔多，因为大家物质上咧系差唔多。 系啦，系啦。咁但系即系平时大家即系咁样叫就咁样叫啦。 腐皮卷 系啦，咁所以咧佢一听到佢老婆话买响铃嘅时候咧。咁佢就響咩呢？響咩由超市買到嘅呢？就買咗包響螺。咁佢又諗住咁你可能過時過節響螺煲湯啦。咁佢覺得就啱㗎啦。咁買咗返上去。咁佢老婆就即係哭笑不得啦，即係覺得咁得意嘅原來我老公。咁點不知呢？ 佢結婚之前冇 冇食過響鈴。咪一撈買開，咁你有就食啦。 我又明白佢老公啊，因為咧我細個咧就即係譬如哆啦 A 夢咪食嗰只叫豆沙包嘅，其實嗰只叫豆沙包嘛。咁但係我阿媽咧細個成日呃我嘅 紅豆包啊， 佢同我講嗰只叫叮當餅。 咁結果唔知大家記唔記得以前沙田咧，而家執咗粒嘅，唔係八百半嘅。咁佢嗰度有個 counter， 有部機長期 run 住喺度，喺度整嗰個豆沙包噶嘛。咁、我以前細個嘅時候膽粗粗啊，即係問阿媽攞一攞幾廿蚊嘅，我排隊啦。 哇！一去到嘅時候幾廿蚊㗎？ 你買成打 喎！我買一打啊，真係 好中意食。 我都想啊。咁咧去到排隊嘅時候咧，唔該，我要買叮當餅。佢望住我，你買咩？我買叮當餅啊。诶，冇叮当饼、啊，叮当饼冇、啊，惊啦，翻去搵阿妈。 你惊定佢惊？ 我惊啊！明明由细嗌到大都系嗌叮当饼噶嘛，跟住问阿妈嘅时候，我话其实唔好意思啊，我唔记得同你讲嗰只叫豆沙包，即系可能就系同一个 case， 因为佢由即系譬如阿老公就成日都系嗌嗰个做腐皮卷， 系 永远都系叫做腐皮卷， 系 系啦，咁佢去亲打边炉，佢哋恩爱嘛，佢老婆帮佢剔响铃，佢就唔需要接触响铃呢两个中文字啦， 系 咁咪唔会谂咯，我响铃咩嚟嘅？ 你唔识合理化咗佢哋两公婆嘅关系喎， 其实冇事，佢哋好和洽嘅，点解冇因为呢个响铃？ 我更加強調佢哋因為恩愛，所以出現咗呢一個嘅誤差。 不過我都提議大家咧，即係結婚之前咧，大家溝通清楚先， 同埋大家做份問卷先啊，可能要。 我想同你交往啊，打次邊爐 先，打次邊爐先，睇下你識唔識曬嗰啲食物名。 我點完到你點啊？ 唔係，但係我最好笑咧，係其他 人點啊？ 其他網民啊，即係話有類似嘅經驗分享，即係嗰啲太太咧話啊，唔知係咪真係平時服侍得個老公太好咧？ 係啦， 好似好多 自己加嘅。讲定先， 系我 佢都系网民之一啊嘛，你明唔明啊，钟哥？ 服侍得个老公太好， 唔系喎，呢个我觉得唔过分。佢话有个老公咧，叫佢买番茄，买咗林子翻嚟。 吓，呢个有啲过分。 呢个 番 茄 林番 茄 同林子两样嘢。 呢个似系佢认唔到啫。 系啊，即系可能落到去超市又冇姐姐问噶嘛。咁你见到差唔多咁嘅色，咁咪买咯。 番茄红色，我识药你都知啦，我都分得出番茄红色、 番茄有啲 橙 色 嘅 橙 色。嗱，咁又係嘅， 係咪？ 有好多係啊，番茄有五顏六色㗎，係 啊，又有綠色啊，嗰啲古靈精怪。 好，我收翻。 另外一個咧，又係容易錯嘅，即係嗰啲老公啦，佢話買嗰啲忌廉蘑菇忌廉湯，佢就買咗嗰啲蘑菇意粉醬。 嗱，呢個咧， 呢個係咪？ 嗱，呢個唔怪得個老公。 點解又 真 係 好難分嘅？ 點會啊？ 喺個你睇下，你買過你知啊。喺個罐面嗰張招紙咧，係真係差唔多㗎。 又係差唔多顏色，又係有蘑菇喺度，又係忌廉一集。 佢仲要唔寫中文喎，佢寫英文。嗱，如果我唔識英文嘅，我啊係咯，嗰啲都係嗰啲，係咪先？ 買嗰時又唔睇下人哋嗰個價錢牌，有寫㗎嘛？ 有分嘅咩？ 梗 有 啦， 其實有分嘅。 我先係二世祖啊嘛，我買嘢唔使錢。 你都係俾人服侍得太好㗎啦，你。哇哦，哎啊耶！凝望你，我突然渺小，故意面前发表，可否任由你眼睛动摇？回望我，我渐快心跳，快要面红发烧，耶！才用笑遮掩眼睛装轻佻，很想将心事放低，很想将心灵接轨。有无事若同在我 ，I will be alright。烦闷感觉都熟悉，你又懊恼都逝，沦为小问题。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难得我路上有你，灵感也一一处起。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微笑眼界寻找到新惊喜。Baby, you made my day.我就如看窗，每秒漫游世上，竟感应到最美好日常。还为你锻炼我修养，会怕贸然跌伤。No， 甜蜜到开始会懂得思想，很想将生活记低，盼一起将生命发挥。有无事若同在 ，Oh I'll be alright。常幻想你的一切，细微到每一刻，随 事都着迷。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难得我路上有你，灵感也一一处起。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微笑眼界寻找到新惊喜。Baby, you made my day. Yeah. Oh, oh, oh, oh.Sunshine, yeah. Live and work so fine, girl. Let me be the best for you. No, no, no.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还好有幸遇见你，提醒我珍惜自己。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梦想似你，无一位可相比，伴我追逐传奇。 年初一啊，开心好开始，听过有 Anson 边缘 Made My Day。 喂，讲下琴晚黑啦，过咗十二点之后，两位拍档收唔收得多嗰啲恭喜啊、拜年短信啊？ 哦，今年咧有啲唔同啊。之前咧，我相信会后追翻嘅。 系 之前咧就大部分都系嗰啲叫做长辈图啊嘛。 系。 今年少咗。 哦， 今年多数系嗰啲 sticker 系嘛？ 即係咁 send 個 sticker 過嚟細細個，可能 send 兩個咁就算數咯。 係， 你會多咗好多。 做一張圖片係我邊個邊個向你祝壽，祝祝新年快樂嗰啲。 即係我自己個樣。 係啊，我見好多喎。依家咧，我啲朋友 唔係收到一早收你個啦。 巴閉啊！ 唔係啊， 我 send 咗俾好多人啦，已經。 我再 follow 出去。 係人哋話邊個嚟㗎？我拍檔啊，哦，係啊，好旺啊，所以 send 俾你。 我未摆，我谂住摆利是俾呢只小狗， 而家 即刻收花咁样。嗱，我哋通常就唔会嘅，即系我就好怕咧有自己个样嗰啲嘢，因为我觉得点解要 咁 靓 仔又怕自己个样？ 因为影出咗神水， 我呢啲唔系卖面口，我就走去整自己嘅样。呢个世界就系咁啊，系嘛？ 唔系咁，你无端端俾自己个样人睇做咩咧？即系仲要攞住攞盆吉咁样，唔知做咩咁样？ 系 咪而家少啲见到面啊嘛？可能咁啊，见你挂住佢啦，咁啊整自己个样咯。 我收到两张咧，就系曾经有一次咧，sell 过我保险嘅，有一个女孩啦， 佢 send 俾你， 系啊，嗰张相咧 系佢自己个样 嚟，系啊，好似唔系做保险咁样，我收到 明星咁样， 我收到都有啲惊，唔系明星啊，好似， 但系佢系 sticker 嗰啲定系咩嚟噶？ 唔系一张图片咯， 哦，图片嚟嘅， 图片， 长辈图啊， 长辈图嚟嘅，所以就大张啲，会睇得清楚 清楚啲，跟住着短裙啊咁样嗰啲咧，咁我收到，咩嚟噶咁样？ 咪着短裙唔系一个重点， 系 靓唔靓先， 冇睇样，焦点去咗另一度。 咦？呢啲咪防护机制咯？我睇到啊，唔知啊。 焦点去嚟啦，我唔想 download 落嚟添啊。 我点解啊？ 唔好咯， 你翻嚟俾我啦，我等我帮你睇啦。 唔系，但系佢可能我恐防佢叫你帮佢买保险。 唔系，我睇张相啫嘛，我唔想复佢噶嘛。 哦，我都好复咁样，我复咗，我就系佢嘅客户啦。 另一张仲一张系咩啊？ 咩啊？ 你话两张，一张 就 短裙仔， 另一张就真系唔好 emphasize 短裙仔啊，保险从业员。另一张系工作上咯，跟住就搵个小朋友出嚟拍咗段片拜年咯。 系咩？即系嗰个小朋友系自己嘅。 佢我都唔知系咪佢自己喎， 会搵个老谂翻嚟啩？ 借代系嘛？借代法 有冇？小白可唔可以借你个仔嚟啊？ 好难讲喎，可能屋企冇狗， 我就借我只狗。 系啊，咁咪咗可爱咁样就借嚟用一用。 系咯，为求呃 like 不择手段，可能真系 就呃到一封电子利是啦，系嘛？ 系，我都唔知嗰个系咪佢小朋友嚟。 诶，系，可能你唔知道佢有小朋友。 不过呢啲啊，即系唔系话你好似啊咁认真或者咁担忧啊，不过讲声先吓，你唔好立乱攞小朋友喺细个时候一啲嘢出嚟去叫做俾人睇啊吓。点解咧？因为外国曾经有一个案例咧，就系个小朋友大个咗之后咧告翻个父母嘅。 哦， 因為佢話你 小心啲， 你冇經我同意 翻你轉頭啊！ 嗰樣係咩咧？就因為佢細個影咗啲即係 B B 仔嘅裸照，即係冇著衫，跟住咧父母梗係覺得哎好得意啊咁樣，就俾人哋睇。咁、哦、然之後咧，個小朋友大個咗之後咧，睇翻，跟住嚇乜你俾過我張裸照人睇㗎？雖然 B B 仔啫，但係都係裸照啊嘛。跟住就告上法庭㗎，係 啊，我都記得有對经典嘅乐队 嗰张相 ，B B 仔游水， 游水嗰、那个啦，游水嗰个小朋友咧就即刻告翻佢 咯。系 啊，所以唔好立乱攞出嚟睇啊。 我通常小猪见到嗰啲重要位置，我都打格噶、 啊， 我都贴个贴纸俾佢噶。 贴咩贴纸？ 所以佢应该告我唔入 噶。你喺张相度贴个贴纸，定还是真系帮佢贴个贴纸先？ 我系喺张相度贴个贴纸，系啊。 喂，好啦， 压得我啊！ 笑啊，讲咗咁耐啦，年初一，喂，遇到呢啲短信，你通常今年系复？啲乜嘢先？嗰啲叫贺年语句系咩？譬如有啲长辈同你拜年咁样，我当阿姐咁先算啦。啊，祝仔啊，新年快乐！ 冇唔谂啊，因为我都话啦，琴晚收嘅大部分系 sticker 啊嘛，我以为今年已经系变成一个潮流啊。我之前我咪话我中意 send 长辈图嘅，咁即系都系一张 forward 出去啊嘛。我今年都唔系啦，我 forward 咗 sticker 咯。 哦， 系啊，即系我个个都 send 俾我，都系呢啲咁样潮流嚟噶啦。我仲用长辈图，我够 out 咗 sticker 咁样， 所以俾晒 sticker 咯。 咁啊回就 OK 啦。 你有冇写文字咧？ 我有啊，但系我好衰嘅，即系譬如有一啲长辈， 唔好咁 讲， 系啦，唔好啫，我话衰，唔好都唔好讲。 我自己认唔紧要，唔系人哋话我就得噶啦。咁我有一啲譬如长辈系即系好有辈分嘅，或者好耐冇见，真系好想同佢倾下偈嘅，我真系会。即系为佢度身订做一啲新年语句嘅，系啦系啦，咁就用代替咗 sticker， 因为 sticker 咧通常个感觉好似即系个个都有咁样，咁啊所以以示尊重咧，有啲朋友啊或者可能佢真系写一啲好贴心嘅嘢，你都会尝试用文字嚟回翻佢嘅，咁如果系 sticker 嚟，咁你梗系 sticker 去啦。 咁啊又会有啲朋友仔就叫自己嘅小朋友录音啦，即系譬如。Kitty 姐姐， Kitty 结咗婚 Kitty 姨姨，新年快乐咁样，跟住你又要喺个声音嗰度，哇，好乖、 啊， 小强， 唔系呢个好容易明白嘅。任何一个父母咧，都会觉得自己小朋友系可爱噶嘛，但系佢冇谂过听嘅人或者睇嘅人系咪有呢个相同嘅感受嘅啫？ 唔系，我都好交易嘅， 唔系，我都觉得系嘅，我都觉得人哋嘅小朋友系好可爱嘅，可爱到一个极点啊！ 哎搣佢就唔好啦，搣佢搣系咩 ？M E E T， 要搣 一 段 佢 啊！真系，即系今年又收到贺年歌啦，贺年歌就 系 你嘅好朋友啦，陶大宇先生嘅版本啦、 哦， 哇，占咗我 WhatsApp 好多 RAM 数。 今年我有两只新嘅，我都推介嘅，不过就好似我哋冇播过，一只就 系 大宇嗰只啦，另一只就系亚视阿姨嗰只啦， 亚视阿姨你都啱睇， 财神 发 发 发 发 发发 发 发 发。 你都 唔系因为 因为咩咧？好少听你讲， 因为 过 年咧，我成日话过年过节好多年冇一啲度身为一啲节日订做嘅歌， 系 好耐冇。你谂下，对上一次可能都已经系嗰啲群星唱嗰啲咁样，仲要唔系新歌，即系将啲旧歌捞埋一齐啫。 睇嚟我要重新估算阿仪啊，中歌都睇，正所谓 好少推介， 不红天地不容 啊！ 原来你都有睇，我都忍唔住要睇睇， 起码只歌系新啊嘛，有啲诚意啊， 咁啊系，咁啊系有诚意， 有诚意啊嘛， 好过你将上年嗰啲牛年嗰啲 forward 出嚟咧，有啲可能 forward 咗上年嗰啲， 系啊，我都系呢个系啊，我真系睇一睇我某一个朋友啊，唔好再 forward 一啲牛仔揸住挥春嘅。sticker 出嚟，我收到个我都唔知道回复一个咩俾佢。 环保贴纸嘛，系啊，咪再重用咯。 咁都要环保？ 系啊， 我俾两只跳跳虎嗰啲 sticker 你顶住当先啦。 系啊，不过冇乜所谓嘅，都系一份心意啫。 系咁啊，多啲祝福啦。咁啊，大年初一个个都心想事成啊！ 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嘅杜鲁多又呼吁所有人接种疫苗同埋加强剂。杜鲁多上星期因为其中一个小朋友对病毒检测呈阳性而要接受隔离。杜鲁多当时的快速检测结果是阴性。英国内阁办公室副常务次官格雷就首相约翰逊和内阁涉嫌违反防疫规定举办聚会或派对的事件发表调查报告，说首相府和内阁办公室的不同部分在不同时期都出现领导和判断失误，

今日呢个环节讲下啲利是钱点样用啦，简单来说。不过呢问利是钱点样用啊，同埋一阵间呢醒大家呢个投委会啊亲子善用利是六招啦，呢六招一阵先俾大家。不过先问下钟哥同埋 Kitty， 你哋啲细个啲利是钱多唔多，而个使用方法系点？ 所以阿欧你讲话如何使用呢啲利是钱呢，你要先讲咗先。 系 究竟我哋有冇利是钱啊？ 咁有。 如果从父母嘅角度去睇呢，小朋友嘅利是钱通常都是据为己有的，即是我自己目测啊。咁好多都话咧，我会帮佢储埋嘅。但系咧，我唔知佢储到何年何月先俾翻佢。 储到大学嘅时候俾翻你，通常都系咁。 咁 如果读唔到大学咧，唔 系咁，如果系读到大学先用嘅，即系话咁佢读书用啦，咁即系冇其他用途噶啦。咁即系其实佢系冇选择噶嘛。 哦，系。 咁即系唔犀利啦。 系啊。 咁如果从小朋友嘅角度去睇，佢哋何来有利是钱咧？ 系。 即系除非就系父母。 俾咯，封嘅红包咯， 佢哋唔会据为己有嘅，或者啲亲朋戚友俾佢哋自己袋住嘅，咁佢哋唔使上缴嘅，咁即系佢哋有自主权啦，咁咪点使都得咯，使得去边啫，系咪先？佢都唔会做一啲不法嘅嘢噶啦， 唔会做不法嘢， 买糖。 我哋旧时细个咧就爱嚟买 玩具，系啦， 买 玩 具、 买糖食咁样，买嘢食 咯。呢啲都系有，我记得。好似十岁打后，阿妈先俾啲利是我嘅。 嗯， 十岁之前咧都系上缴中央。 我哋好简单嘅啫，就系总之你同屋企人一齐拜年。 系， 总之人哋因为你系呢个家族嘅名义俾利是你嘅话咧，呢啲全部都系归阿妈嘅。 哦，因为系佢带挈你嘅咁。 啊，呢个名词用得好啊。 系啦， 佢带挈你噶嘛。 但如果你出去识到啲朋友，嗰啲阿妈俾你咧， 就 系你自己赚翻嚟 嘅嘛，就嗰啲咯。 原来咁 ，Kitty 咧，你斗得多唔多利是嘅？细 个都多噶，都多噶，因为 咁精灵咁可爱，系咪先？ 系都 OK 嘅，细个把口都几好。 你通常会捉人哋咩噶？ 咪女性嘅，梗系 青春 常驻啦，系啊，心想事成啊， 美貌如花 啊，系啊，男士梗系财源滚滚啦， 系 啊，系 啊，我细个就通常捉啲 uncle 就马运亨通嘅，随住近呢几年呢个足球合法化，博彩合法化就要话波马亨通，呢个就要改变咗一个讲法咁样啦。咁啊我记得细个一年咧就最疯狂可以斗到多利是咧，就接近成3500蚊， 嗯， 好丰厚。我觉得嗰一年咧系我人生咧最有成就感嘅一年。 咁点用咧？系咪过十岁打后咧？ 买咗部超人俾自己。 哦，恭喜晒！ 系啊系啊，超人嗰，个年代系一件事嚟噶嘛，系咪先？钟哥，你试过攞最多嘅利是钱去做乜嘢咧？ 即 系买高达模型， 用啊， 系啊。 其实基本上咧，我真系叫做储到利是钱嘅年份咧唔多嘅。咁以前都话落你同屋企人去屋企人噶嘛。咁到跟住开始啱啱入咗行，啱啱入咗行之后， 啱啱入行未有又未开始派，收得多唔到利是咧。 但系嗰阵时我喺电视台做啊嘛，电视台跌落地有声噶嘛啲利是。 咁其实我又唔系好信，其实我唔系好信，点会跌落地有声？ 我都话我最初做嘅时候2蚊开工利是， 但系嗰啲大姐大哥应该逢人派噶系嘛？ 大哥大姐嗰啲见到我哋要自己拥个头埋去啦。咁但系嗰阵时我又即系有啲即系怕丑， 牛包 又 有啲牛包， 又 啲 咁啊嘛。咁跟住又冇攞咧，咁人哋见到你。又冇理由俾利是你噶嘛，谂住你会俾佢噶嘛，咁啊所以又冇乜噶，咁到真系离开咗电视台之后，有一年定两年咧，喺出边做嘢，就真系见到啲 大老板 咧，咁就几好啦。咁但系奈何啊，一两年之后，咁跟住你收咗嗰啲钱，其实之后你要开始派啦嘛， 系喎， 咁跟住条数咪出翻去，所以就冇乜真系落到袋啊。 系咁啊，讲下呢个投委会教大家咧一啲亲子理财啊，特别喺利是方面啦，点样养成一啲良好嘅价值观啦。 储埋佢第一个， 唔系储都唔系，首先系养成呢个啱。都啱喎啊！不過咧，佢唔係齋儲，係咧先儲蓄後消費嘅習慣，即係你可以咧先擺埋啲錢，跟住咧再分配好點樣去消費，就係通常都係嗰個説法啦，即係都係話啊，有啲咩係你需要，有啲咩你想要嘅。 哦，我以為係乜嘢啊？即係通常咧阿媽嗰啲傳統智慧就話初七先至好拆利是啊嘛。 咁你即係頭七日你都要係要坐埋囉。 係啊係啊。 你唔好初一嗱你唔好你今日去完阿陳師奶拜年你即刻拆咗封利是出嚟洗喎咁你可能得20蚊。你坐埋之後可能有200蚊。係 啊。 就係咁樣囉。 其實都啱喎中哥呢個說法。咁啊頭七日可能俾啲冷靜期你 啊， 即係去分析下究竟有啲咩係你需要，有啲咩想要，可能當用翻超任呢個例子啊、嗯，因為成十幾廿年前最好啊、嗯，啊細個好想買部超任喎，咁咧跟住你就要喺初一嘅時候咧。諗啊，究竟應唔應該買？初二嘅時候咧，部機應該同邊個打？初三嘅時候買咩 game？、嗯、初四嘅時候咧，諗下啊，究竟暑假嗰兩個月咧，阿媽係咪真係俾曬所有時間我去打機？係 啊，係啦。於是一去到初七之後咧，跟住其實我都唔係好想買啫。嗱，咁你就慳翻啦。 係喎，慳翻。 咁如果去到 慳翻嚟做咩啊？又再諗多七日，究竟啲錢攞嚟做咩？ 去到初八你都仲係好想買咧，咁咪買咯。咁、哦、你真係好想啦。 係係係。 哇，諗咗成個禮拜咯 ，OK 啦。 我記得係初十五先買嘅嗰陣時， 咁、 嗯、咪初八 都啱嘅。 每個家庭都有啲唔同。我記得我細個咧，爹哋媽咪都同我講咧，大概初十五先可以拆利是。係 啊，我都冇咁早噶，我都唔係初七咁早噶。係 啊， 同埋我真係要看住咯，看住啲利是。 看住你惊你俾阿 哥 啊？ 咩、 啊 哦？你知你阿哥啫？ 你知我阿哥啊？ 大佬 讲 到叫坏人， 即系静静鸡攞咗个馅出嚟，摆翻个利是封。 佢会嗱，佢会啦，即系首先佢会唔知点解有啲利是不翼而飞啦。咁然后到你发现咗嘅时候，都无补于事噶嘛，因为冇记应噶嘛，钱呢啲嘢系咪先？跟住后来咧，佢就会话：喂，你几多钱利是钱啊？我哋要夹粉买一样嘢喎，跟住我话点解我要夹粉？即系譬如你买部游戏机咁啦，跟住佢就要我同佢一齐夹钱买部游戏机。 我都有粉玩噶嘛， 我都唔想买，我都唔想玩，系啦，佢就会咁讲、 啊， 买咗你都有粉玩噶嘛， 佢 又冇错喎， 我同你哥哥真系相逢恨晚。但我系一个好嘅阿哥，我唔会做你哥哥做嗰啲嘢噶。 但你见到我被欺负，你好开心 啊！好睇啊，好睇啊，呢个情。拍成电影啊！ 搞到而家阿 Kitty 咁硬朗咯， 你可以咩喎？加入你嘅新剧本嗰度， 已经有啦。 有阿哥，有阿哥欺凌佢呢个剧呢个点子， 你点都要睇翻一次啊！ 系咯，硬汉子啊嘛， 系啊， 硬汉子、 女汉子、女汉子。 我成日周围摆嘅，即系摆完一个地方之后咧，摆一个礼拜未用咧，啲钱又再转咯，因为我惊俾我哥发现到，佢真系会搵。 枪布仔洞，枪布仔洞 系 嘛？ 真系要咁样， 你都要嘅咩？ 唔係，即係我話 Kitty 呢一招係 唔會啦，你都係拉仔啲阿哥阿姐，可能好。 但 係 啲利是錢全部都係上繳噶嘛，好嘅。 啊，唔會話啊，你最細個俾得封你咁樣。 梗係冇啦， 唔係因為我未試過細啊嘛，我未試過細嘅。即係如果你俾我試下做拉仔拉女嗰啲咧，可能我會拗多一兩封。即係 你點講啊？好細啊！ 我細個，我細個，你唔係俾得 條數一樣嘅。譬如話你得一個兩個咁樣啊， 好無賴啊！ 兩個嘅利是錢咧就會多啲啦，即係譬如阿陳師奶俾你，哦，你得屋企得一名嘅，咁咪嗰一名俾多啲啦。哇，你屋企有咁多個啊，佢就會每一個俾少啲咯，但係個總數係一樣嘅，只不過係攤薄咗啫嘛。 都可能係咁嘅。咁啊，講到一個投委會教大家一啲理財嘅招式啦，咁啊就係開呢個户口學呢個福。利啊，即系咩叫福利呢？就是複式嗰啲利息啊，複合利率咁样，即系俾你咧有一个理财观念，点解财富会增长或者财富会增值咧？其实咧就系、是、你摆喺金融机构嗰度个存款咧，有机会会越滚越多。咁就算少咧，佢都系一个正向增长嚟嘅。 不过呢度咧，我系嘅。不过呢度咧，我成日都有一个迷思啊。你成日叫啲小朋友储钱、储钱啊，其实点解？即系你试下从小朋友嘅角度去谂啊。佢哋點解要儲錢？佢哋唔明嘅。 係， 我咁啊，第時你需要用錢嘅時候，你有得用咯。咁第二時即係幾時咧？你第二時永遠都有個第二時。 需要幫忙嘅 幫忙嘅時候啊嘛。咁但係佢哋永遠都唔知道第二時即係幾時啦。另外就係儲咗啲錢嚟做咩咧？因為佢哋未試過享受用錢嘅原因同埋樂趣。 嗯， 即係你要俾佢知道嗱，如果你有錢咧，你可以買粒魚蛋食。係，咁你就可以好開心咯。佢都冇享受過買粒魚蛋食嘅樂趣，你就叫佢你儲埋啲錢啦，你唔好使，儲埋佢啦。咁啲小朋友永遠都唔知道究竟儲埋嚟做乜啊？咁你要俾佢試過，原來我因為有錢，所以我先至可以買到粒魚蛋，跟住我好開心啦。佢連後面嗰度都冇試過，佢何來有前面嗰個源嗰、那個動力去做呢？ 啱啊！所以我都幾建議咧，即係叫啲小朋友請翻啲爹哋媽咪飲茶，因為佢消費咧就可以俾佢任點咯， 啊、 任點你想食嘅嘢，但係。 你俾錢嘅，咁佢就會知咧呢啲針唔吉到肉咧，就唔止痛嘅一個消費效應。 你俾佢享受，即係正所謂，即係俗啲講，你要俾佢試到啲甜頭，跟住佢就知道原來我要咁樣做先至有呢啲嘢。如果唔係，佢永遠都覺得，點解我要儲啫咁樣？ 係啊，咁啊，希望透過利是啊，教大家一啲正確嘅理財觀念啦。 恭喜發財！ 心年年的如意，走路也大摇大摆，笑口常开，用心把爱去灌溉，要活得精彩，最好的请过来，不好的请走开。 恭喜你，我和我的小伙伴都进来了我活该，恭喜你，广场的叔叔和奶奶继续摇摆，恭喜你又有钱又有财，我注重人心自嗨，管他的看财不看秀才，至少充满你脑袋，只要你肯努力就能够胜过人所有比赛， 哦，礼多人不怪，恭喜发财。 我的老家呀就住在这个田野，我是这个田里土生土长的人，一当卷子不咋大呀，有山有水有树林，轮流向餐厅和睦，老少爷们更合群。 咁啊，大年初一虽然咧就减少聚集啦，但系有啲朋友仔喺收音机旁边咧都想出发，即系可能话，初一都要饮餐茶嘅，都要见下人嘅，咁亦都系明白。咁啊，大家即系遵守翻嗰啲防疫啊、操作啊，同埋嗰啲注重社交礼仪啊、卫生啊嗰啲咁嘅嘢啦。咁不过即系今年啊少咗可以开嗰啲庙啦。即系你话黄大仙啊，头先都听到收音机广播都话，即系话向住。住狮子山， 狮子山 入一入系咪先？我装咗炷香啊，头先、向住狮子山。你知边边个方向系向住狮子山？ 唔知道 我坐紧呢个方向系向住狮子山， 系咩？ 系啊。呢度嘛， 系咪噶？ 系啊，你都系噶，你扭咩啲窗？ 系咩？ 系啊， 系咪噶？哦，咁啊，阿 Kitty 咪仲好咯， 背靠佢狮子山啊， 靠山 啊， 有我冇话你唔好啊，我冇话你唔好啊。不过祈福嚟讲，头先系讲咗个 regulation， 即刻面向先，我而家 系啊， 转翻个位， 你转唔转啊？ 我转头啊， 你咬一咬支咪咯，试下。 哦。 有冇觉得精神爽利咗？ 有 我都觉得， 我都有啊！ 系 啊，转一转咗张凳之后即刻掂晒。 系啊，你转一转张凳之后望下黄大仙，转个头又自己喐一喐自己嘅风车， 心意啊，心意啫。 系咁啊，唔系鼓吹埋 传统习俗，大家呢啲传统习俗嘅嘢。咁啊，今年都冇得话去下，譬如车公庙啊嗰啲，暂时嗰啲好多庙都系即系叫做关闭啊，所以即系大家都冇得周围去，去能够去嘅咧，可能系啲市集、新春市集，同埋咧啲叫打卡点啊，商场嘅打卡点。 嗯， 我觉得最过分就系我揾咗呢个2022年咧，呢个商场打卡点咧，其中一个商场咧，估都估唔到。我屋企楼下嘅商场 有咩主题啊？ 我屋企楼下嘅商场都要值得嚟打卡，唔系嘛？ 都系摆棵吉诶，摆盆吉啊，摆棵桃花出嚟嗰啲 仿照周边地区嘅一个车站嘅一个图片啊， 嗰啲放天灯嗰啲咧， 哦，咁都得我小白 得嘅得啦，有咩唔得啊？ 唔好嚟啊！我觉得大家真系唔好嚟啊！大家 嗱，我就 咁 开 心去撞下，去撞下 O 啦，大家 好福啊，大佬 系啊，我就咁睇。系咧，应该唔会吸引到好多人嘅。我睇啲相，你好吸引啊！ 唔系有啲 OK 啊， 有啲僆嘅感觉。 系咯， 啊，所以我咪话有啲服咯， 唔系咯，所以咪好咯， 又好 又好 传统。嗱，即系你唔可以样样都靓噶嘛，即系攞去俾人 啲丑啊。 我影过呢啲，影过呢啲， 喂，我呢啲都影埋， 咁你先觉得有个对比噶嘛？等于选香港小姐嘅道理噶嘛？入围嘅唔一定系靓噶，唔靓嘅都要入围嘅，点解咧？ 即系鲜花虽好，都要绿叶扶持。 系啊，你就我哋衬托嗰个有几靓啊嘛？就是、真系噶，你我哋咁样，你令到一排嘅女士行出嚟嘅时候。哇！這個特別靚嘅，點解啊？因為有嗰個唔靚喺度咯，咁、哦、樣啊嘛。 師傅明白了咯， 係啊， 唔係你落去樓下睇下，有嗰啲人流吸唔吸引到咯？因為其實商場都係 落去睇下，係咪好多人喺度？ 你唔係必經嘅咩？ 必經啫。 係咯，咁你都及下嘛，即係睇下個商場做唔做到預期效果嘛。 不如我及下你樓下個商場又擺啲乜嘢啊？ 我樓下都係得棵桃花啫喎、 哦，桃花咯， 係啊， 有啲好簡單嘅，即係簡簡單單如唔係一啲景點啊，譬如楼下嗰啲商场，咁通常都系摆棵桃花啦。如果楼下个屋苑咧，你最常见嘅就系由圣诞摆到去农历新年，咩元宵噶啦，就系嗰啲盏盏灯啊嘛，圣诞嗰啲盏盏灯咧，佢系唔会拆嘅。所以我成日唔明咧，究竟嗰啲系圣诞灯饰啊，定还是系嗰啲咩元宵灯？ 你讲到呢个咁矛盾嚟讲咧，我喺旺角见到一啲咧，佢咪有啲特 圣诞老人攞挥春啊？ 差唔多。 两家茶礼食晒咯，大佬 呢个矛盾啲，我可以 share 张相俾你睇。佢个铺头名咧写住圣诞两个字啫，好大只字喺旺角洗衣街嗰度。 真系叫做真系圣诞嘅圣诞啊！ 咁搞笑，卖咩噶入边？ 卖新年嘢嘅。 哦，佢好喎，有噱头啊， 识玩一定系 咯，系咯， 俾人摆上网笑话都好啊，有得啖笑。喂嗱，仲有啊，如果你去到粉岭咧，即系其中一个商场咧，就以花灯之都为设计出咧越南会安嘅灯笼节啊，俾到你咧有去咗越南嘅感觉啊！ 哦，咦，睇嚟都系用啲旅游做主题， 好靓噶嗰张相。 小白去唔去啊？ 粉岭 小朋友， 粉岭， 粉岭好啊， 系越南， 越南 呢个一定唔会同其他商场撞啊！ 系啊， 有个粉面食先嗰度，唔好理啊。 有嘅咁大个商场， 越南嗰啲 食翻个越南河粉先 好啊，几得意啊！咁直情有呢个咩鸟居都有， 哇！ 日本风情画又得，系啊， 唔系啊，咪中国隔篱嗰条桥嘛，鸟居香港最出名噶啦， 系咯， 新鸟居 系咯，系啊，我都想去嗰度拍啊， 拍咩啊？ 拍嘢咯， 哦好啊， 系啊，因为几靓。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二月一日是一年的第32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333日。1884年2月1日，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兵法行牛津英语词典》的第一版第一册，当时书名为《基于由语言学会所收集的材料，以历史原则编定的新英语词典》，收录了由 A 至 ANT 的字。牛津英语词典并非由牛津大学发起编写，是由当时语言学会的会员有感于当时英文词典的不足， 於是發起編寫詞典的計劃。第一版前後用了71年編寫，其中22年是準備功夫，在實際編輯的49年間共用了4個主編，每名主編約有6個助手。2月1日出生的朋友頑固任性，只要認定自己心目中的是非，完全不會有絲毫退讓，比較難控制自己的情緒。如果你是這一日出生，需要耐性的編寫工作，會不會挑戰你性格的特質？今日回望當年事，對你有些什麼啟示？閱讀可以得到書本裡面的知識，但是我們會不會以為買了書本已經擁有知識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黄大仙祠头柱香仪式连续第二年在网上直播举行，不对外开放。黄大仙祠监院李耀辉带领董事会成员主持祈福仪式，在午夜12:00插上头柱香，并敲响钟鼓祈福，期望疫症早日消退，香港百业兴旺，国泰民安。息息员早前说，市民可以同步在屋企向狮子山方向祈福，有市民在仪式进行期间在祠外点香祈福。政府将43个指明地方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在指定时段曾经去过这些地方的人要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因应11宗本地个案、18宗和早前个案有关的个案，以及2宗初步阳性个案，有41个指明地方要强检，包括2间中学、10多栋公共屋邨大厦、机场三跑工程地盘、秀茂坪分区警署4楼、秀茂坪纪律部队宿舍1座、社会福利署在湾仔修顿中心2302室的办公室、社署湖中大厦1007室和深水埗北河大厦厕所等。另外，由于污水样本对病毒呈阳性，旺角上海街、快富街和亚街老街部分地方，以及启程村上层楼亦都要强检。英国内阁办公室副常务次官格雷就首相约翰逊和内阁涉嫌违反防疫规定举办聚会或派对的事件发表调查报告，说首相府和内阁办公室的不同部分在不同时期都出现领导和判断失误，部分活动根本不应该容许进行。约翰逊在国会接受质询的时候说，完全接受调查结果，并为做了不啱的事和处理事件的手法致歉，承诺会吸取教训并改正。在野工党党魁司纪贤批评约翰逊当民众愚蠢，说民众认为约翰逊应该辞职，但约翰逊不知羞耻。不少执政保守党议员亦都抨击约翰逊和政府。有分析预料，约翰逊面临逼供的压力会进一步增加。联合国安理会应美国要求讨论乌克兰局势，美俄在会上针锋相对。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说，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部署超过10万军队，并伴随着撤出兵人的要求和延迟。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会发生严重后果。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反驳说，俄方已经多次表明美方的指责毫无根据。美方说俄军10万多人陈兵俄乌边境，但俄罗斯从未证实任何数字。美方有关俄方将会在几星期甚至几日内行动的讲法，纯属歇斯底里的猜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呼吁有关各方冷静，加紧展开外交努力，不做刺激局势紧张、炒作渲染危机的事。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初时有薄雾，朝早天气寒冷，日间嘅气温徘徊喺14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

你唔會話橫財就手㗎、 都好嘅， 都一樣開心。 我唔抗拒， 不勞而獲都一樣唔錯。 所以最緊要係小人遠離，係就最高興。 驚嘅話去鵝頸橋咯， 萬事順利啦，咁樣就已經係嘛？嗱、今日咧喺呢個辦公室心理學咧、又可以講下，即係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嗰個工作咧順利啲啊、有好多時候唔知道大家會唔會發現，好努力去做一啲嘢，但係都好似做得唔夠好，真係、喂，我已經擺曬心機落去咯。是不是我的方法错了呢、今天就讲一下努力工作不如会工作、即是两样东西来的。你俾心机做和你真的懂得做呢原来是有分别的。 用错力 啊。是啦、我们可以讲一下他这个的叫做 principle, 或者他那个原则是什么。应该大家又可以倾一下啦。他说在职场上面的成功呢只是死做烂做是不够的。即是你想返转头。 好像上年那样牛年。 是。 净系做， 成日都话啦，新界只牛啊， 够勤力啦，系啦， 阴功。 以前我哋读书都系啦，有啲同学仔你见佢系咁咪书，哇背到咧即系开晒夜车咁样，咁但系考出嚟嘅成绩咧又好似唔系最好嗰、个， 读唔到个重点啊， 系、 即系读书咧有阵时要睇咩啊，鸡精班啊嘛，你话鸡精班系咪真系会识晒所有？唔系噶，鸡精班真系教你点样攞分嘅咋、其实好多读书嘅朋友咧，佢就系、佢唔係話唔識嗰啲嘢，佢嘅表達唔到話俾人聽佢識嗰樣嘢。 所以兩邊我都覺得係學唔到嘢㗎。你普通讀書嗰啲又讀唔到重點， 係啊， 讀雞精班嗰啲淨係識重點， 淨係重點， 所以兩邊都學唔到嘢 㗎。陰公 做嘢嗰方面又點樣咧？嗱，佢就話啦，職場成功嘅關鍵咧，就係我哋記住一個英文字 pie。PIE 呢、三个英文字 PIE 派，咁其实咧就即系 圆周有冇关系啊？ 冇关系，因为佢系拆开嚟睇，即系每一个字咧 stand for 一样嘢嘅。P 咧即系 P for Peter 啦、就解 performance 一个专业嘅表现。I 咧就系 image， 就系职场嘅形象。而 E 咧就系 exposure，就系职场嘅能见度。 几样都系对人嘅嘢嚟嘅， 做俾人睇啊嘛。 系做俾人睇嘅嘢，全部。 哦，咁啊做嘢系做俾人睇啊，虽然都要做，即系做好自己啦。咁但系人哋睇唔到系冇用噶嘛。 你几年几肺腑之言，做嘢做俾人睇啊？ 做要做俾人睇噶，系啦。我哋尤其是呢啲即系演艺行业嘅， 做俾人睇 啦。即刻有个分， 收收埋埋咩？ 我啱入行嘅时候咧，咁譬如攞咗个剧本啦。佢喺屋企做曬功課，背曬，咁啊入做廠嘅時候，梗係好勁啦！即係準備曬，做曬自己要做嘅嘢，準備角色啊、台詞啊，人哋嗰啲都背埋。咁跟住咧，啲人會話都唔覺得你好叻，唔覺得你勤力，點解你唔攞住個劇本入廠？ 哦， 我話我背咗㗎啦，我連你嗰句都背埋，但我見唔到啊嘛。咁跟住有個前輩同我講：，仲仔唔得㗎，你要咧。攞住个剧本入厂，话俾人听你睇紧剧本， 系，同埋咧拣到五万六色黐晒贴纸噶啦， 要系嗰啲，咁点解要咁样做呢？人哋先知道原来你做咗功课咯，你匿埋人哋嘅背后做，系冇人见到，系当你冇做嘅。所以一定要做俾人睇， 系哇！呢个职场好啱用， 系 即系喺老板面前有啲咩要做嘅嗱，唔系话你特登做俾老板睇， 而系你真系有 做 咗 嘅 时 候，你就要话俾老板知道你做咗， 又即系偷啲时间话说两头啊！所以有啲人咧升职特别快，但系佢能力系特别差嘅，就系佢净系喺老板面前做嘢 个门面嘢 系啦，但系佢一老板行转背咧。就停手咯。咁呢啲人咧，老闆嘅印象就會覺得呢個人好勤力。咁所以咧升職佢特別快。所以另外一啲咧就係好不屑佢哋嗰啲咧，唔好意思咯。因為你哋唔懂得阿 Kitty 而家講呢個道理啊嘛。所以老闆唔覺得你哋勤力㗎。咁升職幾時到你啊？ 嗱，我補充一下啦，這個咧佢其實唔係叫你走正面，即係話齋做俾人哋睇，其實自己就冇料到。嗱，頭先做俾人睇嗰個係 exposure E 啊嘛。咁所以咧佢。一开头讲个 P 咧，就代表住钟哥头先讲嗰样嘢啦。佢真系有去咪剧本嘅，佢真系有做晒功课，即系有一个专业嘅表现。 真系有一个表现 系啦，呢一个咧就系升职嘅前提。即系首先你要即系 有料嘅， 有料 有料 系啦。即系你唔好迟到啊，唔好早收啊。即系总之 有馅嘅， 有馅嘅。 P for PhD 系啦。 咁你咧先会即系留下到一个印象、嗯、啊，呢、這个人系做到嘢嘅。咁、嗯、咁当然头先 E 就系你做到嘢之余，你系俾人见到啦。咁好啦，中间嗰个 I 个 image 系咩意思咧？佢就话职场形象咧，其实就涵盖职场中咧人哋对于我哋嘅印象同埋睇法。咁、嗯、如果你想升职嘅话咧，除咗有你个专业能力之外咧，仲要等人哋感觉到我哋嘅形象系符合即系话事嗰个人嘅头衔啦。 嗯嗯 咁所以咧就要调整你个形象，表现出自己嘅领导能力。譬如话啲乜嘢，说话要有自信啦。喺、嗯、需要有人带领团队嘅时候，你挺身而出，即系你要即系捉紧呢一啲嘅时机机会啦、嗯。遇到有阻力嘅时候咧，亦都勇于解决问题。所以建立自我形象咧，系喺职场生涯里面咧都几具挑战性嘅一件事情嚟嘅。 喺职场上咧。都有兩個方向啊！第一個真係好似頭先 Kitty 所講，呢、嗯、image 咧，你要話俾人聽，你好有領導才能嘅、嗯，你可以 lead 到隊 team 嘅，咁啊老闆嘅正常諗就誒，嗰個梗係中意啦咁樣。但係有啲老闆咧，對呢一種嘅形象咧，可能會忌， 嗯， 因為覺得佢太叻。如果我而家幫佢升得快嘅，咪好快脆，佢啊變咗我老闆，嗯、可能佢變咗我上司，可能呢一啲咧即係形象嘅工程睇老闆到底係乜嘢性格，同、 嗯、 埋你老闆如果係第一批嗰只咧，淨係講exposure 嘅，咁啊 exposure 就上到上去上面嘅話咧，咁嗰一批嘅老闆咧就應該會好驚呢一隻。 但阿小白講呢個第二個課題啦，即係就要講到究竟你摸唔摸到老細底啊？係 啊係啊，呢個係 課題啦。 係嗱，咁啊到到最後頭先 exposure 嗰度咧，都可以講多少少嘅。除咗話將你嗰個能力咧展現俾人睇之外咧，佢都有講到其實同同事之間嘅溝通啊，即係多啲參加嗰啲聯誼嘅活動啊、社交嘅活動啊，譬如喺啲會裡面，即係你唔好做一個隱形人啊，即你会发表下你的意见、嗯、即这些呢 不要斋坐 都 是都是有助你提升那个职场的能见度、嗯、即不会觉得你在这里又是这样不在这里又是这样、啊、即少你一个不少这样那就 大件事了、啊、即原来你在这里是起到一些作用的、嗯、 是的那都啱每个公司里面你要想想自己、 嗯 啊、如果这间公司没了我会怎样呢、 嗯、 所以有些公司不是有些压力测试的系啦，如果系咁咧，就大件事啦。 赤裸嘅事实咁样讲出嚟， 所以咪话有啲公司佢哋会做一啲叫咩压力测试啊嘛。突然之间可能呢个 department 入边我有十个人嘅，有七个人你今日听日放假咁样， 系， 跟住就试下如果得翻三个人咧、嗯，其实做到几多嘢咧、嗯？原来发觉咧都做到嘅，咁啊担心啦。所以做呢压力测试之前咧，最紧要咩？嗰七位同事咧就要将更加海量嘅工作留翻俾嗰三位同事。 其实真系一间健康嘅公司或者一个组织啊。应该是冇咗边个都得，咁先至健康嘅、嗯。如果冇咗边个，就成个机构或者一个组织就停下来咧，先、 嗯、 至有问题。咁、 嗯、 即系哦，如果嗰个人突然间话我辞职啦，或者佢唔做啦，咁成所有嘢未即刻未企晒到。 系、嗯、啊，系啊，所以最理想嘅咧，嗱，虽然话一间健康嘅公司唔系话冇咗边位同事唔得啦，但系最理想嘅咧就系个公司可以俾到员工觉得系因为呢间公司做得到，就系每一个员工都重要嘅。所以佢先可以發揮到冇咗邊一個突然之間甩咗嘅，我哋都可以 cover 到佢嘅工作。 呢個就第二個就係、是、個老闆點樣去營運間公司，令到嗰啲員工有一個向心性。 嗯，所以新嘅一年咧，就希望大家如果你真系好用心去到工作嘅时候咧，都用啱方法，就记住呢个 PIE 嘅理论，睇下帮唔帮到手啦。 嗯。 话我没有深度。话我大脑乱构造，麻烦男人天生都很多控诉，先要挑剔一转身合躁，抛弃他我给我最大忠告。独喺猫山呼出气概，拔掉大卡通不觉爱，时间控制最自在，赶走痴心障碍。But if I misbehave, you just say it's okay, I'm yours, babe.未够倾慕，话我未够。 由大尺度，喜欢追索很多红素，善于挑剔一转身合奏，抛弃他我的写意就到。独享升本不需竞赛，不保装出丑先最爱，情绪爆炸也自在，欣赏种种意外。认到吗？这个我非一般的一般，他配得上我。 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啦！新嘅一年又系时候计划下订立新嘅目标啦。例如谂下有冇方法令到自己更加强壮、更加健康呢？或者可以试下锻炼身体。不过通常做运动呢一啲习惯，好多时都系因为身边嘅人同埋事物而激发起嘅。咁如果我想话我系因为某啲人嘅激发而决定要令到自己变得更加健康，原来英文都有一个新嘅生字系讲呢个情况嘅。林慧，转头话你知。 头先讲到，如果因为某啲事物或者某啲人激发咗你有改善健康嘅目标，英文有一个新嘅字嚟到形容。之前有提过，好多英文嘅新字都系合成嘅，例如之前讲过 hungry 加埋 angry 就系 hangry， 即系饿到好嬲咁解。而今次要讲健康加埋因为有鼓励你或者激励你嘅动力，呢一个字就系由 fitness 加埋 inspiration 所合成嘅新字，叫做 fitspiration。fitspiration 呢一个字嘅意思就系解作能够激励我哋不断鞭策自己，并且致力对自己嘅健康有所要求，希望自己变得更 fit 更强壮啊！记住啦，今日开始我都希望人人有呢一个 fitspiration。fitspiration 即系话有想变得更 fit 嘅 inspiration。如果你都有呢个目标嘅话，我相信身体强壮咗之后，人都精神啲、健康啲，心情自然都好啲噶。 初一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有一个特别的环节，我们邀请到扮靓达人超 B 跟我们讲一下新年应该穿什么衣服呢。今日年初一了，我们就会去拜年，到底跟长辈拜年应该穿什么衣服好？听下超 B 给什么 tips 我们先。 Kitty 你好啊，新年大年初一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啊。如果今天你真要跟长辈拜年的时候，我就会建议你穿得喜庆一点。怎样喜庆法呢？首先由颜色开始啦，咁大红大紫呢啲咧必须噶啦。咁当然有好多朋友就觉得，喂，红色呢啲咧我唔系咁啱，我受唔到，唔紧要。咁我哋嘅身体上面咧，即系可能有啲红色 items 咧，我都觉得 OK 嘅。譬如有啲朋友咧，佢哋惯性咧好中意着黑色衫嘅，咁你或者可能成个衣柜咧都系啲黑色嘢，咁你未必有咧红色嘅衫裤鞋袜噶嘛。唔紧要，可能我哋带条红色嘅围巾啊，或者今日咁冻，我哋攞条红色颈巾出嚟咧，溜一溜都 OK 嘅，咁啊亦都可以咧，即系喜庆啲啊嘛。咁但系最避忌咧，就系千祈唔好着嗰啲咧大大个骷髅骨头啊，或者啲咧好唔吉利嘅一啲图案喺件衫上面咧，咁啊千祈唔好着呢啲衫去探长辈啦。或者如果你屋企咧真系有嗰啲咧中式衫嘅咧，我觉得都 OK 喎。同埋咧，如果你件衫多啲袋咧，都系好事嚟嘅，因为同长辈拜年嘅时候咧，斗利是啊嘛，恭喜恭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去人哋屋企拜年咧，个衣着咧都要谂过啊吓。咁我记得细个嘅时候，有一年咧好兴嗰啲烂牛仔裤啊。 哦， 咁我就照着咗去啦。 哇，穿窿嘢真系唔得喎。 俾啲长辈 系咯， 哇闹到咧无地自容啊。系啊，即刻要出街买个条裤，即系有个舅父啊，定系姨丈啊， 嬲啊系嘛？ 封咗冇，佢封封利是，喂，俾钱你去买嗰条裤啦咁样。 系、OK、 啊， 系 咯、 啊，即系锡你啊！ 系啊， 咁我细个都系行乖嘅路线、啊。 但系啲潮流永远咧，同啲长辈咧好难黐得埋嘅。嗱，譬如烂牛仔裤，年青人就觉得有型，即系可能长辈觉得 婆婆洗衫会帮你缝翻埋。呢个我都有听过。诶、孙仔嗰条裤烂咗嘛？ 呢个之前咪一个日本名牌咧，件衫系出名咩啊？出名巢咯。 哦，系啊，系、啊。 就是、巢啊嘛。 帮你烫翻咯。 之前真系啊，呢个系一个真事嚟嘅，有一个即系。唔係江湖傳聞添啊！啲相影過出嚟，一個外佣姐姐就見到啊，主人件衫咁巢嘅， 烫直晒，跟住翻嚟就吓，点解人哋使好多钱就买件巢嘅衫翻嚟，但系烫直咗啊？ 不过好难 handle 嘅巢嗰啲衫，好老实讲一句就真系，我都试过着。你要个人咧有得咁上下，平时系整齐咧，你着出嚟先着到个 fashion 嘅味道。如果唔系，啲人会觉得系好污嘅，即系搞唔掂。不过头先话拜年啲衣着都系紧要啦，咁最紧要就系着到红卜卜啦，利是都斗多几封啦。咁你话喂着？我記得細個咧有一年咧，又係買咗件嗰啲運動品牌嗰啲衫咧，又係即係黑色藍色咁樣咧，跟住又係俾人話，又係俾人話好中意，因為咧我估咧拜年咧一年冇見你咧，啲長輩咧唔知點樣打開話題嘅盒子啊，佢唯有從你嘅外表啊或者咧啲衣著嗰度咧去着手咧去。向你平头品足啦，咁青春期有段时间你一定会唔中意 嘅。 我识着啊，识乜嘢啊？ 永远都有个代沟喺度嘅，关于衣着。不过我就好赞成正话超 B 讲嘅，即系唔该晒超 B 先啦。呢一年几日都会帮我哋讲下啲衣着问题啊。咁超 B 话，咁如果你唔想着到全身都红波波，你咪揀一两个位置，即系譬如话围巾又好，或者甚至乎一条领呔，都系红色嘅。咁就当系着俾人睇又好，同埋俾自己一个。即係有啲新意或者一啲 sharp 醒啲嘅感覺都好。 我發現到咧，我前兩日去買嗰啲化妝品咧，紅色嘅指甲油咧，俾人掃曬喎，係啊， 掃曬添啊， 係啊，我諗就係即係少少叫做點綴下啦。如果你唔想成身都係紅色嘅話，咁啊呢啲指甲啊或者你嗰啲耳環啊，即係少少裝飾咧，亦都可以突顯到嗰個新年氣氛喺度嘛。 快餐店啲茄汁會唔會都俾人攞曬紅色？ 向中央报告免除徐英伟的职务，他批评徐英伟作为抗疫的核心官员，在疫情爆发前出席聚会，不单止在鸿门宴逗留时间长，更加没有扫描安心出行和佩戴口罩，涉嫌违反法例。而发展局局长政治助理冯英伦和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副总监冯浩然亦都需要受到口头警告。 报道亦都提到，特首林郑月娥指今次是政府内部纪律调查和食物环境卫生署的法律调查没有冲突，所以政府表明等到处方公布调查结果会再作考虑内容。换言之，如果食环署就个人按预防及控制疾病规定及指示业务及处所规例第 599F 章进行的调查和执法工作之后发现有人违规，会受到处方处罚。他又提到，处方已经要求当日200几位宾客提供资料，如果有资料值得怀疑或者突然在网上流出相片显示有宾客违规，相信处方会作出执法行动。 《東方日報》又報導，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公布，本港昨日新增92宗的確診個案，13宗是源頭不明。而出現垂直或者橫向傳播的5座大廈，包括慈康村康添樓、葵福苑安葵閣、葵芳村葵仁樓、彩雲二村明麗樓以及太和村的翠和樓。張竹君說，本港的居住環境較為密集，出現垂直傳播難以避免。 《東方日報》在另一則報導就提到，有國泰機組人員之前返港免檢疫外出，引爆本港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警方早前經諮詢法律意見之後，以違反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第 599A 章拘捕並落案起訴兩名前航空公司機艙服務員，兩宗案件將會合併在本月9日上午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 《東方日報》的另一則報導就講到，政府統計處昨日公布去年零售業銷貨額數字，去年全年的零售業總銷貨價值臨時估計是3530億元，比起2020年全年上升 8.1%， 但是數字無力回天。政府指由於旅遊業持續停頓，而零售表現仍然是比起2018年的衰退前低 27.2%， 去年12月單月的銷貨價升幅比起11月收窄。有零售商就說，社交距離措施令到晚上的人流大減。經濟學家就說，現時的疫情再次出現變數，對未來的銷貨情況並不樂觀。 《東方日報》的另一則報導就提到，香港保護兒童會轄下的同樂居有職員涉嫌虐待嬰幼兒而被捕。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昨日召開特別會議，討論兒童住宿照顧服務的服務質素和監管的事。會上多名議員炮轟社會福利處以往的監管制度漏洞處處，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承认以往对类似事件的警觉性低，表示会吸取教训。而社会福利处处长梁松泰透露，截至到上个月27号，在这件事件中有32个儿童仍然留院，另外有8名已经出院的儿童根据其他福利计划已经作出安排。是东方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东方日报》政论讲到，港区人大代表洪慧民的生日派对，出席的15名官员成为全城焦点。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身为抗疫官员之一，被指涉及3宗罪。首先，作为抗疫工作的核心成员，理应有更高的防疫意识和敏感度，但是出席宴会竟然违反法例规定，无扫描安心出行和戴口罩，而且在宴会长时间逗留，防疫意识和敏感度严重不足，令人失望。政论说，回归接近25年来，徐英伟怎会是第一个失职官员呢？众多不称职官员能够保持官位直至任期届满，鲜有中途下台。相信大家都衷心希望今次不会是最后一次、最后一个。 政论又指，市民对特区事务实在有太多不满，这几年都没有好日子过，想吃啖安乐茶饭都变成奢望。新一年政府如果想挽回民望，必须改变作风，策立民意，从善如流。首要任务就是缓和疫情，尽快通关。《东方日报》政论，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今年踏入任人虎年，虎触觉敏锐，勇猛活力，好比香港人不失时机迎难而上的精神，助力香港跨越逆境，并成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的喜庆，踏上由治及兴的灿烂新征程。祝全港市民身体健康，家庭和睦，万事如意。 二台中你一家， 虎虎生威。 之后阿摄，新年一家人好像我哋3成群咁聚埋一齐，做咩好？ 天儿， 有我哋喺度，就梗系要玩下 IQ 题啦。知唔知点解今年最啱玩音乐啊？ 虎年玩音乐， 虎中作乐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与你携手庆新春，一家人如虎添翼。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胜过世间。 當然啦，除了我們會同聽眾一起打聲招呼講恭喜發財，希望大家福虎年的時候個個都就是開開心心精精神神之外，我們邀請哇這位朋友 好耐冇听到佢声音啦。 系啊，晨光好朋友好多听众都好挂住佢嘅，李嘉仁医生啊。 系医生早晨， 早晨 啊，小明。 系啊， 喂，咁啊，祝李嘉仁医生先啦，我祝先啦。好，我祝你咧生龙活虎，系啦，仲有咧虎虎生威，威过威士忌。好嘛， 我系小白啊，李医生你好啊，咁啊，祝你咧就系龙马精神，身体健康，如虎添翼，做任何事都系劲啊劲啊劲啊！ 好 ，Kitty 啊，祝李医生咧笑口常开，就身体健康最紧要都系。 系啦，冇错啦，我又祝各位啊喺电台嘅喺收音机旁边嘅各位朋友啊，虎年行好运，最紧要咧真系身体健康啦，而家。这个新冠病毒就远离，小朋友呢快高长大，开开心心翻到学，打针疫都不怕的，尤其是长者，我们真的希望长者不用怕，去接受疫苗，身体呢就是免大病，远离死亡威胁，个个长命百二岁， 听到都开心。 因为点解呢，而家我哋都系驚长者打针系唔够嗰、那个希望多啲人打针、其实真系唔使驚，但譬如要打呢，真系打科兴似乎呢嗰、那个反应就少啲咁多。嗰、那个抵抗力呢系一样咁好㗎。唔使计呢个所谓咩抗体呀嗰啲真系數个兵力嘅啫。但系好多兵呢就系后备兵。平常的兵呢他们匿埋有病毒出来呢他们出晒来的了。所以呢最紧要是打疫苗。这个呢就是新年的愿望呢，希望个个都能够开开心心。 是啊，这一两年的疫苗染染痒痒阻鬼住晒我们的正常生活啊，真的很憎啊。 是啦，希望就是个个都能够行返出来开开心心啊，长者去饮茶。这个好紧要的。原来发觉呢，而家点解呢啲长者呢嚟打针嗰阵时候呢、主要嘅原因系乜嘢，冇茶饮啊。 哎呀， 咁样喎。如果早知道呢招得呢，就一早用呢招啦。 咁你自己有冇去饮茶，李医生？ 少啦呢样嘢。 少啦。 因为。 嗌外卖啊，喎。 饮茶我又唔系我习惯嚟嘅。細路仔嗰阵时候几十年前呢，咁啊，系爸爸带我去龙门茶楼饮茶，咁啊，呢个系都唔系日日去噶啦，间中去下咁样，所以饮茶咧都系长者嘅习惯多啲咁得，我哋较为少啲，而家多数咧都系喺屋企食嘢啦，咁啊，即系得闲咧一路食早餐，听住晨光第一，咁啊非常开心嘅啫， 系啊，紧守防疫措施啦，小明医生，我哋头先啱啱咧听过呢个小明去拜年，你首名曲，咁啊，小明今年去唔去拜年啊？ 小明今年不去拜年啦，我哋都话大家希望少啲嘅所谓社交接触啦，系嘛，希望咧，即系因为你冇接触咧，那个病毒咧就好难话由一个传一个噶，咁佢就算走咗出嚟咧，冇咗个人体嘅黐住喺度咧，咁就好难话一路散开去。咁啊，唯有用呢一种方法去帮助我哋嘅啫。 系啦，你做咩唔整翻首《小明视像拜年》啊？ 小明视像拜年仲整系够啦，暂时 够啦， 够啦。 你话够就够噶啦。 唔系，即系点解咧？因为而家媒体啊太多，咁啊你做得几多啫？咁啊最主要咧就系我个经理人啊伟贤。未写新作俾我， 忙住抗疫啊，可能 有古仔嘅以前，咁小明上广州之后就好快脆就过年啦，咁我嘅喂作首过年歌，佢头头都有啲犹豫嘅，究竟得唔得啊？我话得噶，做啦咁样，所以先做咗小明去拜年，好快脆做咗嘅嘢嘅，拍嗰 MV 啊就仲快，个半钟头拍完噶啦， 哇！ 手手快靓正， 咁系啦， 咁有嘅，应该希望小明继续同各位喺呢个MV 嗰度见面，亦都我嘅希望嚟嘅。咁希望个个都开心啦。 系啦，其实小明去咗好多地方噶啦，去过南极啦，去过武当。 喂，医生真系今年拍多啲 MV 好吗？ 好， 拍 MV， 拍 MV， 好 MV。 小明翻香港啊！ 梗係啦，香港有你跟嚟啊嘛， 最多嘢玩啊，其實全世界啲人都嚟香港玩啊，你諗下係 咪先？好啦， 翻香港啊，應該係好事嘅。啊！希望电台各位个个身体健康啊！ 好，大家咁话， 好啊！ 多谢晒李嘉欣， 多谢小明，多谢医生， 拜拜， 拜拜！ 恭喜恭喜 ，Kitty 恭祝大家青春常驻， 阿 O 祝你财源广进 ，Barbie 祝小朋友健康快乐， 小白祝各位身体健康， 钟哥咧。 梁明忠恭祝大家一年到晚开开心心，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明忠 Kitty 阿 O 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本年为你打打气。好，时间嚟到早上嘅九点十七分，室外气温而家十三度，相对湿度86%，寒冷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 冻啊，今日冻啊， 系 啊，多件衫，大家 有气氛咯、 啊。但气氛就暖嘅、啊，我哋呢个直播室点解咧？因为有听众同我哋一齐拜年、啊。 喂，恭喜恭喜恭喜张小姐， 张小姐 恭喜发财， 大家恭喜，好开心啊！ 系咁啊！我阿 O 咧祝阿张小姐今年咧生龙活虎啊吓，咁啊精精神神啊百毒不侵。 小白啊，祝阿张小姐虎虎生威，身体健康得唔得啊？ 哇，得，梗系得啦，直情 very good 啦。 好啊， 仲有我 Kitty 啊，梗系祝张小姐呢个继续美貌如花，青春常驻，甜甜蜜蜜啦，越嚟越靓系啊！ 好啊，好啊，好啊！我祝大家咧就系、是、呢个虎年咧就虎虎生威，龙精虎猛，笑口常开，合家平安。 多谢你。 呢个老虎出山咧就虎星高照啦，嗰啲咩病毒啊冇生留低。乜波都冇晒， 冇错， 大家人人咧就可以回复正常嘅生活啦，真正可以安心出行。 老虎喵一声，乜都病毒都走啦，唔惊啊， 冇错啦，正正啦， 呢个系劲啊，我觉得系呢个系劲啊，系啊，劲啊，张小姐， 系啊， 咁啊嗱，打嚟晨光拜年团啦，我哋又互相祝贺一番啦，咁啊，钟哥都隔住我哋嘅玻璃咧，同你啊，即系问个好，跟住咧就话新年好，系多谢钟哥啊，好，咁但系你打嚟个用意系乜嘢？有咩祝福想送出去啊？ 我打嚟咧都系希望祝福全香港嘅市民啦、啊，喺呢个虎年咧都真系可以即系有餐安乐茶饭食下啦。大家真系可以安乐乐咁去出街啊，回复翻我哋正常嘅生活。希望嗰个百业嘅兴旺啊，人人都可以安居乐业翻。咁真係成年都係即係吉星拱照，如意吉祥， 係成美貴言啊！張小姐， 張小姐心地好好啊，非常之好啊！咁啊，張小姐你係而家自己喺屋企啊，定係點樣啊？有冇其他屋企人啊？ 有咩活動啊？ 多數都喺屋企啊，我哋要呢個乖乖地啊嘛， 齊心抗疫啊！啱啊啱啊！咁屋企入邊幾位成員？哦，先生即係你丈夫。 是啊是啊，我丈夫是啊是啊。 哎阿丈夫在哪里啊，老公傾几句啊。 好啊好啊，你等等下。 好啊 等等下。 好。 张小姐的老公是怎么称呼他好呢？ 要问下。 要问下啊。阿张小姐老公怎么称呼你好啊？ 咁啊，叫我做蒋先生好啦。 蒋先生，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祝你 事事顺利， 事事顺利。 蒋生啊，都系实力雄厚啊，听你把声线就知道啦。 雄浑有劲嘅声音， 梗系 啊，蒋生，我祝你咧今年啊，即系财运亨通，健健康康，日日都锡老婆，好唔好啊？ 哇，心想事成。 好，大家咁话啦。 系啊，吓咁啊，同太太今日有冇啲特别嘅两个人庆祝嘅活动啊？ 唔系屋企食糕点啦， 食糕点。 最紧要食糕点啦 吓。系。 最紧要食糕点，如果唔系唔可以腾空翻个雪柜出嚟。 系啊。 几底糕喺度，真系步步高升啊！ 仲有听住二台咯，系咪？ 系咯， 呢个梗系要啦。咁我知道你哋有个仔仔嘅，仔仔去咗边啊？起咗身未啊？ 佢啊，唔知起咗身未？ 唔知起咗身未啊？哎呀，要问翻阿张小姐，你俾翻老婆听先。 因为佢自己有自己嘅空间噶嘛。 哦， 真系好啊，爸爸。 系啊，梗系啦。阿张小姐喺咩度啊？你老婆咧？系啊，俾翻佢听先。 好多谢晒。 好，唔使咁啊。 喂， 喂，哇，系几开心 啊！爱你啊，张小姐。 大家都开心，真系开心。个 仔咧， 得嗰样今日。阿仔啊，仔去咗玩啊，佢去咗staycation 啊，琴日。 哇，同你拜咗年未？阿仔同你拜咗年未？ 啊，拜咗啦，拜咗啦。 系嘛？ 心中， 在心中。啊，张小姐都好好好 啊！仔仔系咪好大个啦？ 我都想去 staycation 喎，23岁， 我23岁啦， 唔系咁容易 book 噶，依家啲 staycation 系 有计划咯，仔仔咪 有计划，计划咩？ 一早 book 咗 ，book 咗系啊系啊， 老虎仔制作课程啊， 系佢嘅年啊，佢老虎仔嚟啊， 哦佢老虎仔， 系啊， 今年24岁系喎，大你24岁， 系啊，系啊系啊，系啦， 系啊，如果生日就24岁咯，今年生日就。 唔使如果一定生日嘅， 我只老虎喺屋企坐镇咯， 系老虎生威啊， 系咯， 冇得输啊！张小姐一家今年 开心， 虎年有老虎坐镇，咁啊，祝你哋吉星拱照啦吓， 好啊好啊，多谢大家，哎好开心啊！年初可以通过大气电波，从香港嘅市民咧，大家祝福大家，系啊系啊，好开心啊！ 同你倾电话，我啊仲开心啦，张小姐， 系啊， 好欢乐啊，听到你嘅声音，系啊。咁我喺度送翻首年歌俾所有我哋嘅听众听啦，一齐过个开心嘅新年啦！多谢你啊，张 小姐， 亦都多谢阿蒋生， 系， 好 ，thank you， 多谢多谢，拜拜， 拜拜。 你听锣鼓响一片，声声送旧年。 你看大众多欢畅，个个乐连连。 欢呼声、歌声响彻凌霄殿。 齐声恭祝你有个欢乐年， 个个懵懵懂。一句恭喜发大财， 我要为你恭祝一句事业永向前， 花开千万朵，生意长兴旺， 财运亨通福星照，处处揾大钱， 声声要振聋欢庆， 杯杯要盛共。 台祝你一家虎虎生威。 Kitty， 过新年你谂住一家人过年做咩呢？ 之分，我谂住同老公一齐去行山，希望今年步步高升。咁你呢？ 我两公婆就谂住带埋 B 分同拖肥去公园野餐，可以周围行下跑下嘛。 B 分咁快识跑啦咩？ 未啊，系我跑。寓意今年身体健康。 周末有情人，恭祝大家步步高升，身体健康。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与你携手庆新春，一家人如虎添翼。 你唔中意我啊？ 点解咁讲咧？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好，时间咧嚟到9:27，咁啊，同大家咧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先。系多云嘅，有几阵雨，初时有薄雾啊，早上天气寒冷，日间气温咧徘徊喺14度左右嘅。 系，继续睇下， 你继续帮我哋睇下先啦。 继续睇下先啦，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啦，13度嘅气温咧，相对湿度咧85%，咁啊，好明显今日咧真系天气冻咗好多啦，咁啊，即系你着啲红卜卜嘅衫之前咧，咁啊，当然咧要知道今日啊，原来冻咗，着多件衫，或者咧，我头先都收到好多唔同嘅短信啊，就系咧嚟自远方嘅亲友嘅，有一啲咧喺英国啊，有啲喺加拿大啦，咁啊。當地都落起雪地啦，咁所以即係希望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都真係會大家都可以互相送下祝福啦，好似頭先阿蔣太咁啦，開開心心啦。 係咯，係咯，咁啊，大家我哋咧呢個晨光第一線啊，呢兩日咧都有一啲特別嘅環節，咁啊，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咁我哋繼續都會即係同聽眾傾下電話啦，咁啊，亦都會有超 B 咧教下我哋著衫啊。 我都有，我都揾嚟阿 Dicky 咧同大家講下啲。MPF 咧点部署啊？打工仔啊最关心啦、啊， 我都想听 MPF，、啊、 MPF 你又想听？ 梗系想听啦，唔听啊？自己嘅嘢嚟， 人人都 MPF 噶，你点样调配一下啲 MPF 呢个系重要啊？第二咧，即系美国联储局加息啦，都好影响一啲咧供楼同埋买咗楼嘅人士嘅。咁究竟加息三次同四次个影响又有几大啊？香港会唔会有机会跟随啊？咁啊，连续两日咧喺晨光财经第一线咧都揾嚟咧专家同大家讲讲呢一方面嘅资讯咯。 系啊，一谂到又加息啊，跟住咧，你如果个个月要抌嚿钱出去俾层楼嘅话咧，即系你个人都慌啊。 明嘅，明嘅，楼市唔好跌就得啦。我就系觉得供楼唔系问题。 香港，如果香港人啊最惨呢啲。诶， 唔好咁样讲呢啲。星期一， 新正头， 新正头 就系俾个位你哋， 去到分析我。星期一，星期二啊。 新正 头， 星期 一， 初一，初一，初一，系咪先？初一一定要啊，即系 讲好说话。 系啦，俾个 number 嚟，个 number 就系咩咧？ 发发发。 发到年尾一二发啊，一二发发嗰啲咁样系咪啊？希望大家咧都和气啊，生财啦， 攞个好意头啦，今日系啊，9:30啦，我哋先听一节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黄大仙祠投柱香仪式连续第二年在网上直播举行，不对外开放。黄大仙祠监院李耀辉带领董事会成员主持祈福仪式，在午夜12:00插上投柱香，并敲响钟鼓祈福，期望疫症早日消退，香港百业兴旺，国泰民安。息息员早前说，市民可以同步在家里向狮子山方向祈福，有市民在仪式进行期间在祠外点香祈福。踏入虎年，一个婴儿零时零分在联合医院出世，是一个女婴，重3.3公斤，顺产，是父母的第一个婴儿。日本当局继续搜索失踪的两个战斗机机组人员，事发在昨天下午，航空自卫队一架 F-15 战机搭载两个机组人员，

好啦，大年初一嘅时间，先同佢拜拜年，恭喜发财啊！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啊！小白，恭喜发财啊！哦，大家身体健康啊！ 系，恭祝你步步高升，身体健康， 虎虎生威，威个威士忌， 龙精虎猛啊！大家咁话啦， 咁啊，梗系啦。但今日夜晚咧，港台电视三十一都有好节目喎，系嘛？ 冇错啦，咁啊，今日大年初一，咁啊，继续同大家咧有呢个六点半傍晚啦，睇得见，听得到啊！咁啊，继续请嚟一啲咧喺香港咧嘅少数族裔嘅朋友上嚟分享下佢哋咧当中喺香港生活嘅点滴。咁啊，今晚咧主持人之一啦，阿艾美啊，佢系咧喺香港出世嘅第三代巴基斯坦人啦，今年佢廿二岁嘅啫，咁就喺香港大学嗰度读紧护理学系嘅，咁啊，系啦，咁啊。我哋中國人咧，好多時咧都係對下一代咧，對啲仔女咧有啲期望噶嘛。即係原來咧呢啲印巴基斯坦裔嘅朋友咧，亦都係一樣嘅、哦。咁佢頭先咪講過嘅，佢去咗港大嗰度讀護理學系噶嘛。 係、啊、 原來係同佢爸爸一啲期望有關嘅。咁啊、哦，今晚咧阿愛美就會上嚟咧，同佢一班 friend 去分享一下呢啲女兒家嘅心事啊。 好，咁我哋又睇下同聽下佢嘅故仔啦嚇。 冇錯啦，咁啊去到夜晚七點半啊，兒童健身中心仔仔女女 keep fit。特工队啊，继续咧呢、这个营养学家兼星级主持啊欧善仪咧，带住一班仔仔女女去 keep fit 玩健身。咁、今晚咧佢会带嗰啲小朋友去到玩攀石啊。 哦，又危险，但系又好健康嘅运动、啊， 好大身体负荷噶、啊，用好多力噶嘛，大人都未必搞得掂。咁啊，呢班肥仔肥妹搞唔搞得掂咧？咁啊，有教练嘅，有专业嘅教练去教佢哋玩嘅，咁啊睇下佢哋玩成点啦，今晚啊。 原本细路仔咧身体轻啊，容易啲上手嘅，但系佢哋又肥仔肥妹。 喂，不过咧有啲专家都话咧，攀石咧其实对小朋友嘅成长咧好大帮助，特别系控制啲微肌肉嘅一啲叫做成长啦，所以都可以透过呢个节目咧了解更加多，系啊。 冇错啊，咁啊一齐睇下佢哋啦，咁啊另外亦都会有一啲饮食科学嘅专家咧教嗰啲。父母啊，點樣去到煮一啲營養餐俾啲仔女食啊？咁啊，即係除咗玩運動之外咧，食都要健康嘛。 係咁啊，八點鐘都係小朋友節目喎、哦。 冇錯啦，八點鐘《孩子城市闖蕩記》繼續係一個真人 show 啦，即係俾啲小朋友有個大任務，從中我哋睇下咧佢哋點樣去到一啲諗法嘅。咁啊，今晚嘅主角咧就係阿敏橋啊，咁佢個任務就係乜咧？就係要同媽媽一齊學習放羊、洗羊棚，即係做一個稱職嘅牧羊人啦。咁啊。睇下佢咧係咪真係做得到啦，同埋其實當中咧就係想培養一下啲小朋友咧學習咧點樣喺興趣同埋學嘢方面取得個平衡，又睇下咧啲父母點樣去學習咧，去尊重小朋友嘅意願咁話嘅。 睇下都好啊，因為香港好多小朋友可能連羊都未見過。 係咧。 係啊，咁啊，我哋城市生活啊嘛，好啦，咁啊九點半醫生與你。 醫生與你咧，咁啊今晚咧即係之前都同大家講過一個更年期嘅呢個 topic 嘅嘛，病症啊嘛，即係。兩位主持之前都講啦，更年期咪就係女士先有嘅，男 係啊，男女都有。 冇錯啦，咁啊，今晚咧就會有專家上嚟講解一下咧，男士更年期咧較常出現嘅症狀啊，即係講下咧更年期嘅男士咧會遇到啲咩問題。咁另外亦有註冊營養師上嚟啦，介紹一啲咧適合更年期嘅男士食嘅嘢同埋一啲菜式咁話嘅。 哦，咁啊食嘅嘢唔單止淨係醫生預你，十點鐘嘅節目都係同食物有關啊。 冇錯啦，今晚十點主食科學啊，咁啊同大家講下发酵发酵呢一种主食嘅科学，咁啊发酵咧同其实好似腐烂噶嘛，咁啊腐烂一线之差噶啫嘛，但系有人又好中意食，有人咧闻到呕啊，譬如咩咧臭豆腐啦、泡菜啦、纳豆啦呢啲咁嘅嘢嘛，咁啊究竟点解嘅咧？科学原理喺边度咧？咁啊发酵食物啊对人类深层次嘅发展又有啲咩关系咧？咁啊今晚十点钟主食科学同大家讲下啦。 好，咁啊大家今日夜晚留意港台电视三十一啦吓，吴家昌， 拜拜。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混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国剧八三零呈现时代浪潮里四个年轻人的奋斗故事，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星辰大海》。 一明制衣厂隆重开业，阿 Q 准时来到祝贺，李一明就急不及待向他打听简爱的近况，阿 Q 就只好如实相告。 国剧八三零《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咗？打咗未？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打埋第三针添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恭喜恭喜。话咁快，今日已经系虎年大年初一，先同大家拜个年，恭喜恭喜，祝各位大吉大利，神正头要好口，攞个意头，得心应手，样样都有。系，新年样样都要讲意头，唔想讲错嘢，可以点样呢？见到人咁做，我就咁样做咪得咯。但系你有冇谂过点解要咁做呢？大家都做过包冇撞板嘛，因为人哋做过都冇事冇干，久而久之一代传一代就变成传统㗎啦。例如新年期间见面一定要讲恭喜发财，咁多年嚟讲恭喜发财都冇事喎。你有冇听过有人讲完恭喜发财呢四个字之后係会发生不愉快事件㗎？阿强见到阿明讲声恭喜发财，阿明听到即刻火都嚟，跟住仲打埋交添，系唔会噶嘛？讲另外四个字就唔敢包啦。所以流传至今，新年就要讲恭喜发财。但系你有冇谂过，我哋讲咗咁多年恭喜发财，有边个真系发咗财呢？既然讲咗都唔灵验，点解我哋仲要继续讲呢？无他嘅，个个都咁讲，我未咁样讲咯，攞个意头啫。新年我哋讲大部分嘅恭贺说话，其实都系希望佢会成真嘅。系咪即系话我哋平时冇财发，所以你希望我发财呢？平时冇嘅嘢，过年希望你有，送上祝福。如果照你咁讲，你祝我出入平安，系咪即系平时我出入唔系好平安呢？祝我事事顺利，即是平时我不是太顺利了。你恭喜完我发财，我都不会发财。那你祝我出入平安，我都未必会平安。就算不成真，讲下都开心，攞个意头啫。新年有很多事不做得的。不可以洗头，不可以冲凉，不可以扫地，不可以买鞋，不可以打烂嘢。总之这样不得，那样不得。其实新年仲可以做啲乜？所以我成日觉得唔好话俾我听有啲乜嘢唔可以做，话俾我听可以做啲乜嘢仲好啦。OK OK， 新年一定要着新衫，着红色内衣裤，系嘅系嘅。咁着咗有冇好啲呢？唔着会唔会变得差？唔知喎，既然唔知，唯有问啲堪舆学家。不过通常佢哋都系会叫你摆盆水种植物喺窗口噶啦，然后叫你留意呢样留意嗰样，呢样唔做得，嗰样唔好做。最后由起身嗰一刻开始，我哋做嘅嘢未必系自己想做嘅，但系做咗又唔知对我有冇好到。过年又好，平日都好，最紧要开心就好。话时话啦，呢隻歌听咗咁多年，我淨係知你叫歌神，但係我仲未见到财神啊。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係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财神到，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搵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合府庆新岁，喜喜盈盈。 感受甜情，愿夫妇恩爱体贴入微，成日有吉星照，百事无忌，共亲友相见，说话投机，充满新春喜气，欢畅扬眉。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揾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啦啦啦啦啦啦。所有冤侣花结并头， 结并头， 还望各位工友百业成就， 有成就， 大家冇争斗，快乐无忧， 乐无忧， 听只歌轻松下，包却恨愁。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揾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 食材点样拣？ 崔腾厨师话你知。 食团年饭，你哋有冇食汤圆啊？ 其实咧， 我真系冇。 其实我寻日咧特登去买咗啲汤圆 嚟食嘅，系你讲。 我寻日特登买咗汤圆， 系 咁啊买翻屋企啦，咁啊谂住因为我喺我阿妈度食饭啊嘛，咁啊食饭嘅时候，喂我买咗汤圆啊咁样，即系食完饭之后咧，我系再煮埋汤圆食，咁啊团圆啦，哇开心啦咁样。跟住咧食完饭之后，佢话喂其实都好饱，咁个个都话饱。唔煮啦咁样， 系啊， 我有少少失望，因为我特登买汤圆，唔煮， 你唔坚持嘅，但系你唔坚持嘅， 你自己煮嘛， 我煮得我一个人食啊嘛， 我成日都系咁噶，我成日买咗啲嘢翻去咧，我会坚持嘅， 我 煮到出嚟 一个人食， 煮到出嚟 有人食噶 啦， 真系煮到出嚟有人食。 好啦，个重点系咩咧？因为话唔食汤圆之后咧，跟住我阿妈咧就 就整咗第二样嘢出嚟食啊嘛， 佢 话饱， 佢就喺个柜嗰度咧攞咗啲朱古力啊，一粒粒嗰啲瑶柱啊，跟住仲有啲咩糖啊嗰啲咧， 机烧原本 系啦系啦，跟住抌咗落个， 我就谂瑶柱， 我谂到跌咗你 mind map 啊， 跟住抌咗落个全盒嗰度。跟住大家一齊食個全盒入面嗰啲喎，我瓜心諗，我嘅湯圓咧又話飽嘅， 唔係咁湯圓咧諗起上嚟咧，佢真係一種幾飽嘅食法，即係佢湯圓係有 一個，我今日一定要食湯圓啊！ 食 食 食 食 食 食 食 食幾多都得，係啦。我想分享下咧，我就最近咧買咗一包湯圓，好好食， 咁犀利咩味㗎？ 嗱，我自己 湯圓我中意食芝麻， 我自己就中意食花生味嘅。咁其實而家咧湯 康苑都出咗好多唔同味，有红豆啊、奶黄啊、紫薯啊，乜都有噶啦嘛。 或者冇味啊咁 样，咁又唔会冇味嘅， 即系纯汤圆一粒 咁。咁嗰次咧，点解我会买咗呢个牌子咧？咁呢个牌子我就从来都冇买过嘅，佢就 系咪一盒正方形嗰个 ？Made in Taiwan 嘅，佢就唔系细粒嗰一只嘅汤圆嚟嘅。咁咧，我就见到佢摆咗喺个雪柜嗰度啦，喺一个好当眼嘅地方。咁我又冇见过呢一个嘅牌子，咁我就顺手就攞起两包。咁一包咧就红豆味，一包咧就佢叫做写住花生霜酱味。 霜酱啊， 系啦，即系两个酱咁嘅味啦。咁好啦，咁跟住我就见，咦，几多钱咧？我唔知佢几多钱。咁我谂，咁汤圆都系廿零蚊包嘅啫，廿零三十蚊包。咁好啦，去到俾钱嘅时候咧，我发现佢同一个牌子啊，红豆味嗰包咧就唔知29蚊定咩，但系花生霜酱咧成50几60蚊一包， 劲啊， 咁霹雳！ 哇，跟住咧咁钱都俾咗啦，即刻冲翻屋企就试啦，睇下佢点解同一个牌子都可以即系争咁远。咁我就即刻煮咗嗰个花生霜酱味。 你有冇煮埋佢嗰个红豆嗰个先？ 有两个一齐试， 即刻比较。 果然嗰个花生霜酱咧，系我同我隔篱嗰个咧都觉得会再翻头买嘅。 咁劲系咪先啊？ 因为咧，佢嗰个花生霜酱系咩咧？佢除咗系即系花生流心嘅味啦，即系佢你煮熟咗啦，佢就咬开咧，佢嗰个中间个馅咧系流出嚟嘅花生酱啦。佢唔系普通一啲花生馅，佢有一啲粒粒嘅花生。佢个酱咧似咩咧？个味道系似你食夹饼嗰个。嗰、那個醬啊，少少鹹鹹地嘅味道， 夾餅嗰只花生醬嘅味咁， 係啦，哇、哦！所以你食起上嚟咧，覺得好 rich， 同埋咧，有一個層次感啊，即係除咗佢甜嘅花生味之外咧，仲有少少鹹鹹地嘅味道，亦都有一啲花生嘅粒喺度。咁所以我終於明白，啊、哦，真係唔怪得知， 貴得有道理， 貴成倍喎、啊、佢。但係咁，我哋就覺得你平時又唔會即係食好多當飯食咁樣，咁你偶爾食一次，食到呢個咁好味咧，咁我又覺得都幾滿足。 同埋啲大時大節，咁啊先至去即係揾翻啲自己中意食嘅嘢咯。我哋話齋又唔係日日食，係咪？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好啦，今日嘅享乐时代呢，咁啊，讲一样，大家都我哋在座几位啦，都有食过嘅嘢啦，就系头先听阿 Kitty 讲话虾片啊嘛，我咪后讲虾片，就系讲虾片， 正啊！ 因为虾片咧，除咗系食之外咧，其实我细个嘅时候咧，虾片咧系我嚟玩嘅。 吓，点玩啊？ 你估唔到咧，就喺个制作嘅过程咧，系一个玩，系一个娱乐嚟嘅。因为点解咧？嗱、哦，首先。製作蝦片，你問 Kitty 就知啦。咁啊，梗係炸啦，係咪先？咁炸梗係要咩？要油啊嘛。好啦，咁你咧就我細個嘅時候就好中意咧幫我媽媽咧去到炸蝦片嘅。咁而家就變咗咩咧？就而家就變咗我仔仔就好中意幫我媽媽炸蝦片， 幾好， 好開心啊！係 啊，因為好玩啊。 点解你唔再帮你妈妈呢？ 因为留翻啲机会俾我仔嘛，系、咪？一代传一代嘛，系、咪？我都好想帮我妈。 咁住嘅应该系你去炸虾片，然之后你个仔帮你啊，一代传一代。 我派我仔去帮我阿妈炸虾片，系、咁啊，炸虾片个过程咧好玩嘅。咁、我细个嘅时候最记得咧就系、首先落油咧，咁我妈妈就一路喺侧边就话俾我听，好啦，差唔多啦，差唔多啦。同埋咧，佢個油咧，佢即係幾好嘅。佢用完一次之後，炸完嘢咧，要炸曬所有嘅新年要炸嘅，佢就抌咗佢咁樣噶啦。咁、所以咧就佢又話嗱，咁樣咧啲油咧就可以乾淨啲啦，又唔使話咁嘥啦。好啦，咁然後咧佢用嗰啲中國人嗰啲鍋啊去到炸嘅、即係冇乜特別嘅機器嘅。咁佢炸嘅時候咧，佢就好簡單。蝦片咧有好多唔同嘅款式嘅，我哋通常見嗰啲蝦片就一大塊啦， 係 啦，咁一塊咧有陣時戴起上嚟咧，等於你兩隻手都打開個十字咁樣，係可以好大塊嘅，可以好大塊嘅。 但你落個料咧，其實唔使咁多喎，即係好似一匙羹仔咁樣，佢就會發到大噶咯、 本身咧嗰啲蝦片咧，買翻嚟嘅時候咧，佢大概我諗係5 cm 直徑啦。系啦，好细块嘅啫。 咁有好多唔同牌子嘅， 系 啦。咁因为我哋本身屋企印尼华侨嘛，咁所以我妈妈就去翻嗰啲印尼铺嗰度买。咁佢唔知道有啲咩门路嘅，佢硬系揾到啲特别唔同嘅虾片翻嚟嘅。好啦，咁跟住咧，佢买咗翻嚟之后咧，咁我就炸啦。咁炸嘅时候咧，佢就教我啦。首先要喺侧边嗰度落落去嘅，即系你要沿住个镬侧边落落去啦。 唔可以抌落去噶嘛？ 唔可以抌落去噶，因为会爆得好犀利噶。好啦，跟住好玩嘅地方咧就出嚟啦。大家都知道虾片咧其实会发噶嘛。 嗯， 咁我咧就初头咧，我仲记得我妈妈同我讲嘅时候，如果虾片你唔攞住个嗰个嘅镬铲咧，一路揿住佢嘅话咧，佢试过俾我睇， 嗯， 成块虾片咧会变咗春卷咁嘅样， 哦，卷埋咗， 卷埋啊嘛， 系啊，会挛埋咗嘅。所以咧，我细个嘅时候整咗成日咧，帮我妈妈就而家我弟弟就做呢个工作啦，嗯，一路炸嘅时候咧，就一路攞个镬铲咧揿住佢， 系 揿住佢嘅时候咧。又是好讲好讲呢个技巧嘅，因为你太过大力揿，净系揿晒喺佢嗰个油个底嗰度嘅话咧，咁，嗯，你发觉个虾片咧会变成个碗状嘅。 哦， 所以你喺度揿嘅时候咧，你要喐下佢，又唔可以俾佢沉到底，又唔可以俾佢浮到太面，因为浮到太面你就站唔到嘛。 系， 跟住喺佢中间嗰个位扼下佢，左边扼下佢，右边扼下佢，跟住前面扼下佢，后边又扼下佢。 嗯， 咁咧嗰个虾片先至会变咗一块咧，系差唔多近直不甩嘅。哦，一个虾片 咁，即系早两日阿小白俾我哋嗰啲虾片咧，就系，是，你仔仔嘅功夫嚟。 系啊，佢都有份噶。 咁，哦，你知咁好味啦， 我识出小孩子嘅童真味道啊， 啊 味吉洋溢啊，回忆咁样咧，食个 食个小孩子， 食个小孩 食个小孩子嘅味道。 喂，我想做虾片啊， 嗯， 系嘛， 虾片可以发啊， 好玩啊， 可以发。 唔系，啊，但系做虾片唔好啊。 点解啊？ 我哋要俾人揿咯。 哦，咁啊系， 啊， 但系有啲啱啱结婚嗰啲人可以做虾片。 点解咧？ 点解？ 炸人啊嘛，红色炸弹，哦，炸你。 所以咧，如果你诶又惊俾人揿嘅话咧，我哋可以做咩？做鱼片。 鱼片啊，唔使揿啊。 鱼片你估唔到啊，因为咧其实佢嗰啲人嚟铺卖嗰啲咧，除咗虾片之外咧，仲有鱼噶。即系头先我哋头先咪后都讲，有一只咧 白色。 亂亂地，好似一個米，好似一個面團咁面餅咁樣嘅，廣東面餅咁嘅樣嘅。咁佢又係買翻嚟嘅時候好細嚿，跟住你又係同一個 pattern 喺油鍋嗰度炸咧。咁，佢發出嚟嘅時候就會變成我哋眼即係眼見到嗰啲咧，好一大餅圓形咁樣嘅。咁咧佢食落去咧就所以同蝦片有啲唔同嘅味道，就是，原來佢有魚嘅味道的。 就唔使撳佢嘅呢個。 呢，這個都要撳住佢嘅。 我都要撳。 佢根本就全部都要撳住佢嘅。 哦 系啊，所以咧，我觉得呢个虾片咧都系啲心机嘢嚟嘅。 唔系样样鱼都可以揿嘅，就系水鱼。 水鱼先可以揿嘅。 咦？我哋应该食水鱼 啊？系啊。 年初一， 唔系好意头啊？点解？ 食水煮鱼，食水煮。 如果唔系食水煮鱼咧， 水煮 水 煮 都得， 都好意头。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视线，寻觅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